投降，但他们向以军开枪，其中一人企图逃走时被击毙，其余两人就在以军空袭中被杀。以军又说，行动期间大批巴勒斯坦青年向以军装甲车掟石头和炸药，事件中没有以军受伤。约旦外交部谴责以军的行动，又敦促以色列停止这种军事行动，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以及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同有烟霞，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早上相当清凉。而家温度是15度，相对湿度7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8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5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045点，跌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91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34.93，瑞士法郎0.932，加元1.355，人民币6.894，英镑对美元1.205，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兑美元0.681，新西兰元兑美元0.6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24美元，卖出182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准备好迈向健康人生未？政府的地区康健中心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不但设有跨专业团队为你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和筛查，安排合适的健康教育和管理计划，还会联系区内医疗和社会服务照顾你的健康需要。大家可以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一起展开健康人生。详情请浏览 dhc.gov.hk。 早晨啊，6:09嘅早上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啊今日已经系2023年嘅2月23号，农历嘅2月初4嚟嘅，咁啊朝早嘅时间啦，都已经6:09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以及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喺朝早啊继续咧都会有白权浩小白喺星期四嘅早上同你哋见面，咁啊希望大家今日咧。都是精精神神咁啊，充满住活力啊，去到做好自己嘅事情啦吓。咁啊，出边15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7%嘅早上嚟嘅。咁啊，朝早咧可能都会有少少觉得咧，哎啊，有啲凉凉地嗰啲凉意。不过通常去到下昼咧，都有啲太阳一出嘅时候，特别好似寻日咁啊。即系蓝天与白云啊，咁啊太阳白白一出动咧，晒落嚟嘅时候，你都唔好话，咁啊都见到街上面几多人短打吓，咁所以如果你朝早惊涉亲嘅，咁啊准备定啲薄薄地嘅衫，咁啊其实去到中午到啊，都应该咧就系有啲感觉回暖噶啦吓。好，开始今天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伯乐，这个伯乐可以是他的老师、师傅，可以是亲戚长辈，伯乐也可以是身边的朋辈，例如受到身边一些很用功学习的朋友去到影响，沾染了之后搞到自己都、我都要勤力一点，原来懒散真的不好，失去了很多，没了时间也都得不到任何的回报，所以伯乐呢我哋一定会有，可能你会话冇啊，我由细到大我真係孤军作战啊，我冇人帮我㗎，咁可能你自己都系你自己嘅伯乐。人生嘅旅途上即係匆匆忙忙几十年呢就好快脆就会过去。咁身边呢总系有一啲嘅人呢喺身边自己系觉得相当之重要嘅。咁不妨打开心扉去接受人哋对你嘅爱意，接受人哋对你嘅一啲嘅意见。咁样嘅话呢就可以喺更加短嘅时间之内呢就做好自己嘅一切啦。有人话到如果你能够呢明白到自己身边嘅人系几咁关心自己嘅话呢，你亦都懂得去到珍惜呢一份嘅情感，你应该会是一个在团队入面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人。所以今日不妨对你身边的人再好多啲，咁大家互相感染一下，令到大家的气氛更加和谐，更加积极啊！ 靠向我身边，你带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上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低起跌，幸运给那十二天，并说声心及情愿，过每天。情怀是因你温暖，终极于心里边，全情爱我，热情热爱加添，唯独是。在我身边，心真挚倍添，爱倍添，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我身边，你带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 就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暖。伴我高低起跌，幸运给那十二天，并是星多甘心及情愿过每天。唯独是可爱的脸，手挽手肩并肩，有缘碰见仍留在我身边。心真挚每天，爱每天，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在我身边，心真挚每天，爱每天，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 郑伊健，感激我遇见，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出炉了，也都建议就是发展城市运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就会研究将会在佐敦官涌市政大厦部分未善用的楼层改建成为一些特别的设施。好了，这个特别的设施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城市运动体育中心。好了，根据呢就透露了，初步计划就涵盖有三人篮球。三人篮球呢，香港并不是常設有呢一類型嘅籃球場嘅。我自己咧知道嘅咧，嘅純粹係打三人籃球場，即係半個籃球場嘅位置，其實真係唔多。我知道都係得一兩個啊嚇。咁啊，以及咧就涵蓋嘅範圍仲有咩咧？三人籃球之外，霹靂舞啦，同埋滑板等等啊，青年人受歡迎嘅項目。霹靂舞咧喺嚟緊啊，正在嚟緊嘅巴黎奧運啦，好似都會係其中一個嘅新嘅項目，仲係期間限定嘅項目噶嚇。咁啊，另外滑板就係啱啱過去咗喺東京奧運啊，其中一項嘅項目啦。咁啊，得獎嘅都係得十幾歲，真係相當厲害啊！好啦，咁啊，當局亦都會喺今年之內完成技術嘅研究，咁啊，將會聯同咧就附近嘅佐治五世纪念公园篮球场一齐咧就改建，哦，即系将个篮球场咧就一拼咧就改建。既然呢啲城市运动嘅项目咧咁受欢迎嘅话咧，其实都应该咧系有多啲嘅空间咧俾市民去到玩乐嘅。咁所以咧头先就其实提过咧，就有霹雳舞啦、滑板之外，三人篮球咧，仲有五人足球啊。咁香港咧就地少人多。咁所以咧，如果要发展呢一类型嘅运动，都要可能要谂谂计上楼先得啦吓。咁人足球咧，咁啊喺环境上边咧，其实都仲可以话许可噶。咁 咁至于运动攀登方面咧，都见喺呢几年咧，越嚟越多朋友咧就喜欢呢啲运动攀登嘅项目啊。咁啊，多咗人参与一啲，譬如室内，亦都多咗一啲，譬如工厦，佢哋都会改建成为咧呢一类型嘅运动攀登。咁啊，亦都咧就颇受欢迎啊吓。咁啊，政府都留意到啦，咁所以亦都计划咧喺嚟紧嘅一啲嘅大厦嗰度啦。官涌市政大厦嗰度咧就改建，咁其实呢个大厦就位于边度嘅咧，就喺佐敦啊，咁啊占地咧就5530平方米嘅，咁啊包括有地面嘅官涌街市啦，咁啊二楼亦都有熟食中心，通常呢一类型嘅熟食中心咧都几受欢迎，因为入边啲嘢觉得咧真系好到位啊，大大份咁样，亦都烹调得唔错。另外都设有室内嘅体育馆以及咧就政府办事处，咁所以佢哋话到啦，咁啊将大厦改建成为咧就城市运动体育中心，咁啊食环署将会咧就关闭市政大楼，即系包括咧就街市同埋熟食中心而作改建。附近嘅作战五世纪念公园篮球场将会纳入重建体育中心嘅研究一部分添噶，咁啊睇下室内啦同埋室外啊，可以话双管齐下。咁啊，做到咧就更加好啦，可以有更加多嘅活动喺入边。现时康文署辖下总共有14个嘅室内以及室外嘅攀石场地，8个嘅滑板场，5个嘅极限运动场，咁啊超过40个嘅舞蹈室，咁啊超过500个嘅篮球场，咁啊大概咧150个嘅五人足球场啊，咁啊其实设施咧都系有喺度嘅，咁啊但系有阵时可能真系供不应求啦，或者是地区可能部分啊偏远少少，未必咧就惠及到大家嘅，咁啊睇下点样听咗市民嘅声音之后，再做得好啲啦。不过要等研究同埋起好同埋使用都需要再等多一段时间啊！大家俾少少嘅耐性，因而仍会等。 有半个自觉觅理想，旧同学们10年未见谁有美满人生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大致方向，渴想能将岁末疑惑奔向美好前程万里，开心一仗，何时我会拥我天空，遥遥望着我看星空，竭力去走，昼夜去想，沙漠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回头看看发觉一夜蹉跎，眨眨眼就流过，我愿我在跌撞里或有谁明白我，伴我唱和，漂流，这半生也都寄身于这星球，向世界呼求，祈求在80我亦有我壮丽宇宙，何时我会拥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走，昼夜去想，散落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世间各位也都独自飞翔，痛苦没法分享，渴望某日会遇见，或有谁能为我解忧身歌，千亿个觅爱人，缘分未发现仍会等，抬头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岁月会讲，某日会懂，又撑住那段遇见，梦想在邂逅，每天倒数勇敢练习拥抱，那伤势会医好，我愿我在跌宕里亦有谁陪伴我，翩翩起舞， 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六点二十四分的早上，1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7%。中国的汉字博大精深，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一个路，路边的路，道路的路。路字的左手边是一个的竹字，右边是一个角字，就好像人生的路一样。就在我们各自的竹下，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讲的可能就是路这个字的道理了。所以每一个人他们走出一条人生的路的时候，都要自己走，不能够指望其他人的帮忙。好像这个足字，足是属于自己，各自各的脚步，各自各的步伐。虽然步伐是自己的，但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我们都可以做得好一点。你怎样在行自己的道路上面，仍然可以关心其他人，跟其他人产生一个爱的连结呢？这个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哲学啦。行到疲倦的时候，路都可以给我们有一个休息回气的时候。 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内疚，最后唯有街灯见人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家有儿，家有狗。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闯下路，松口气，不需颤抖。明了缘由下个掌手。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终须停一次。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环游，像你蝴蝶轨迹声追究，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抛不比较天边的星宿，走出了荆棘场，百亿回响，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 心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时坚决，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次。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以。 六点半，中新闻简报之前，揾你呢首嘅作品《日出时让街灯安睡》，张学友嘅独唱版本。先听听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朝八点将会出席预算案联合电台节目财政司司长热线，即时回应听众对预算案的意见。而陈茂波在昨日发表的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之中，提出近600亿的一次性纾缓措施，但是派糖规模就较去年缩减。其中電子消費券減至5000元，退稅上限減至6000元，差餉就只會有兩季獲得寬減，不過子女免稅額就會增加到130000。在招資引財方面，預算案提出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至於樓市辣椒維持不變，但是即日起調整重價印花稅稅階，減輕首置家庭負擔。在開源方面，政府會向馬會每年徵收24億額外足球博彩稅，為期5年。為了鼓勵戒煙，即時上調煙草稅，每支煙加6毫。另外預算案預留1億爭取大型盛事來香港舉辦，並且開展開心香港活動，刺激本地消費。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視頻講話，慶祝俄羅斯祖國保衛者日。普京在講話之中說，現代化和高效的陸軍和海軍是俄羅斯國家安全和主權的保證，是國家穩定發展和未來的保障，所以俄羅斯將會繼續將加強國防能力作為優先事項。他又說，俄羅斯將會繼續為部隊配備最先進的裝備，包括新的攻擊系統、偵察和通訊設備、無人駕駛飛行器和火炮系統。另外，普京又到莫斯科盧日尼基體育館出席為對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參與者而舉行的音樂會，又和多個在場的俄羅斯軍人握手交談。以色列軍方在西岸城鎮納布盧斯進行首部行動，期間和巴勒斯坦人發生激烈槍戰，造成至少10巴勒斯坦人死亡，102人受傷。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揚言會作出報復。以軍說，這次行動是要搜捕3涉及早前襲擊的武裝分子。以軍在包圍3人藏匿的建築物之後，曾經要求他們投降，但是他們向以軍開槍，其中一個人企圖逃走的時候被擊斃，其餘2人在以軍空襲之中被殺。以軍又說，行動期間大批巴勒斯坦青年向以軍裝甲車掉石頭和炸藥，事件之中沒有以軍受傷。美國阿肯色州小石城發生小型飛機墜毀意外，造成5人死亡。當局說，一架雙引擎飛機在當地機場起飛之後沒耐，在一間工廠附近墜毀，機上5人全部罹難。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說，將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的是會將國家安全將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調查意外起因。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日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同埋有烟霞。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 系 你我。 大家好，我是轮椅剑击运动员余翠怡，亦都是十项全能和体坛一二三的主持。我最喜欢的港台节目就梗是体育赛事直播啦。我在这里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 年，联系香港。 广播95周年， 十大中文金曲 颁发的奖项包括 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进步奖、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广播95周年金曲荣誉大奖。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光辉广播95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水质都有机会被大厦内部供水系统影响到的。点先保障到食水安全？我方力申话你知，实施建筑物水安全计划，定期检查和保养大厦供水系统。而家仲有政府资助，合资格大厦的业主组织都可以申请，住户对大厦食水安全就更安心了。想叹靓水，上水务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嚟到6:37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见到出边啊16度嘅气温，咁啊比头先咧就上升多1度啦。咁啊相对湿度79%嘅早上嚟嘅。好啦，朝头早白元浩打俾你啊，梗系打俾钟哥啦。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哇哇，咁快已经星期四。时间咧，真系倒水，系咁倒落去。 你再咁讲咧，即系话喂，哇咁快2月尾添啊！ 系啊，已经2月23日，你点谂到？即系大家忙下，搞下呢样，搞下嗰样，喂，时间已经又过咗啦。 系啊， 快脆。 呢两个月咧，我都觉得好似几快咁样。 系啊， 不过之前都讲过啦，好得意嘅，即系时间其实都系咁样，一分一秒啦，一秒， 两 秒。一秒两秒， 我哋嘥咗4秒， 系啦。我个一样唔系啊，唔嘥噶。即系阵间讲咩叫嘥时间咧？即系时间系个个都一样噶嘛。 系啊。 咁但系有人会觉得好快，有人觉得好慢。 嗯。 所以咧，啲形容词啊，光阴啊，似箭。 系啊。 但亦都可以系度日如年啊。 系。 系啊。咁所以睇下你点睇嘅啫。 嗯。 咁你话。嘥時間咧，你特別你教仔成日都講啊，即係嘥時間，即係又都會間少都會硬呢一兩句俾個細路。 係啊，梗係啦，細路仔啊特別多時間浪費啊。 點解咧？點解小朋友做嘅嘢對於佢對於大人嚟講叫做嘥時間，你要硬佢咧？ 咁因為對於大人嚟講，佢做嗰啲嘢冇意義咯。 問題就喺呢度啦。對於大人嚟講啊嘛。 但係細路仔做任何嘢對於自己嚟講都係好有意義。 係啊， 其實調翻轉頭，大人都係噶，佢覺得自己做嘢咪好有意義啊。嗱，譬如我蛇王吞泡咁樣，好有意義啊！我為咗我自己健康啊嘛。啊，咁佢又唔覺得嘥時間喎。 啊， 永遠都係旁人眼中覺得呢啲嘢唔好嘅啫。 嗯。 啊，幾時自己會覺得自己嘥緊自己時間呢？ 嗯。錯愛嘅時候。 咩啊？ 錯愛嘅時候。 錯愛。即係我愛錯你，嘥我精神時間。我覺得咧，有時候如果做咗啲嘢，如果你是一個好講求結果嘅人，如果你做嘅嘢冇結果，你就覺得自己嘥時間。 哦，啊咁啊係喎，即係有啲朋友佢係特別計較嗰個嘅成果。 係啊， 如果成果不似預期嘅時候，佢都已經覺得，哎，嘥曬我啲時間，總之唔做啦。 其實咧冇嘅喎， 嗯， 永遠唔應該係個結果，即係當然結果都重要，但係唔係個結果，係個過程緊要。 嗯，啱啊，啱啊，啱，係。 你個過程有喺度，人就會成長。你既然個人會成長，學到嘢，無論係正面或者負面啊，都學到嘢噶嘛。 嗯。 咁就唔係嘥時間啦，因為對個人生都有裨益噶嘛。 係啊， 係 啊。 但如果你話我淨係睇住個結局嘅咁，咁咪就係嘥時間咯。 嗯。 因為你做咗唔一定得。 嗯。 一唔得你就覺得嘥時間。 嗯。 如果得呢，哦，我覺得呢啲時間冇嘥咁樣。 嗯。 但係咁樣去衡量呢，咁人生嘅時間必定係嘥。 係。 因為好多時候你做嘅嘢冇結果㗎嘛。 嗯。係啊。唔係樣嘢有結果㗎嘛。有陣時係為咗嗰個結果就係一兩下，可能啲旁人會覺得好無聊嘅快樂囉。 嗯。因為你去到即係大家例示啦，去到收工嗰一日啊咁樣。咁其實個個結果都係一樣㗎啦。 係啊。 咁所以最緊要睇嘅係個過程，結果咪係咁。 不過我又真係覺得咧，其實雖然結果都係一樣，但係我哋因為時間即係一秒一秒，頭先數都數咗四秒啦，咁係要諗辦法咧，去到更加善用時間。我覺得呢個先係即係好緊要嘅一個方法。 係噶，所以小朋友你話喂唔係喎，小朋友翻翻轉頭講嘅小朋友嘥時間咁樣。其实佢哋唔经历呢啲，慢慢用，我唔系叫嘥，叫慢慢用啲时间，佢又点知道将来要揸紧时间呢？ 嗯，都系，都系。 嗯，佢哋点样话俾佢听都冇用噶，因为佢都唔觉得喺佢嗰个年纪系需要揸到咁紧啊，系咪先？慢慢嚟啊！ 啲僆仔啊，巴闭啊，大把时间。 就系啦，佢放个暑假都好似放一年咁样嘅两个月。 系啊，系啊，我谂翻起细个嘅时候，我放暑假。我是开心的，不用上学，但是都觉得暑假哇真的很长，我都会有这样的心态，但现在 你跟我说眨下眼就没有了。 你放个假，哎呀听天上班的了。 是啊，就是，又上班了。转头你都回来了，钟哥。 等一下回来聊吧。 好，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时间嚟到早上的6:42啊，咁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噶，最高气温22度，吹和缓嘅吹和缓东风，咁初时风势清劲噶。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 Right, I'm ready。 有几多很美好回忆言，请观看面前有几多相会相 凡事今有相撞，相干的事，相见的人，相若于地平那一边，明白夜了天将亮，然后亮了天会黑，亮暗最终有天意，想到生命想再生存一次，若未来还太远，但目前能高呼可以。如果我笨到只得一个信念，就算自然，就算有光的路线，请按着行下去，如何地未到有千弯路，前面上有一个谁，就算再灰再生长，相干的事，相见的人，相约于地平最光那边，时候就到天光亮，如时候未到天珍惜我的每天，不要谁同意。 早上六点四十六分， 都有天在意。 陈柏宇一首嘅歌曲《有天》。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电话旁边打咗俾啊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我知道咧，阿海啊，对于韩国嘅服饰啊，梗系耍家啦，自己都涉猎到咧，就系呢一方面嘅范畴啊。咁啊，但系你之前又啱啱咧，即系途经呢一个嘅日本嘅大阪啊，咁啊，唔知道会唔会喺服饰方面啊，有啲增广见闻或者系所见所闻，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咧。 喂，首先咧，涉猎韩国服装咧，当然都有一段时间啦。 系啊， 都要即系买少少广告。咁其实而家我哋都做紧咧，即系真系香港设计香港制造嘅时装嘅。 咁几好喎！ 因为其实而家实在都好多即系越嚟越多啦。其实都回归翻，即系喺香港试下搵香港师傅做，或者香港设计嘅时装。咁呢个我哋题外话啦，可以搵一集我哋慢慢再倾啦。咁样，咁今次咧就都唔系途经噶，其实都真系几个月前复定机票飞。大阪，因为都是一个 family trip 嚟嘅。我往年即系就算喺疫情之前咧，其实我都惯咗同屋企人咧，我就每年我哋最少都会飞一次咯，即系出去行下咁样。咁今次咧就我就飞咗大阪咁样啦，咁啊都系早几日翻嚟咯。 哇！所以咧，我一听到话阿海去大阪，我都眼擎擎啊！我以为阿海净系去韩国噶咋。 真系唔会啦！喂，其实韩国我真系冇飞三年，我系啱啱疫情。 爆之前嗰年应该是2020二月，我飞完一转之后，系啊，跟住就冇咯咁样。咁但系即时装方面，我哋仍然可以运作到嘅，咁所以暂时就唔飞住啦咁样。咁屋企人想飞日本啊嘛，咁又觉得东京都去咗好多次啦，咁样大阪就反而都好多年冇去过，咁所以我哋咪飞大阪咯。 所以你都好嘢啊，即系最近啲机位都比较紧张啦，同埋奇怪啦，突然之间会 又成日 听 到啦。 你啊，顺利喎， 系噶，因为咧我哋 book。晒機票啦，咁然之後因為我哋有一日咧就會去環球影城嘅，係咁啊一路就喺度諗緊，哎呀買唔買佢啲 fast pass 啊？你知其實好似去啲主題公園咧，香港都會噶嘛，咁你直梗係想買啲 fast pass 就唔使點樣排隊啦，錢解決到嘅問題， 係啊， 就唔係問題。咁啊一路糾結緊要唔要買啲 fast pass 啊嗰啲咁樣，但係又驚將機票 cancel 咗咧，你如果你買咗嗰啲主題樂園嗰啲飛啊 fast pass 咧係冇得 cancel 嘅。 嚇，哦咁你現場買唔得，佢都得㗎，現場買 fast pass。 啊，都有少少攻略噶，其實因為咧，係可以嘅，但係譬如某一啲館咧，譬如佢而家有個任天堂館， 係 任天堂館都唔係最新嘅，居民應該都係舊年開幕啦， 係啊， 但係你知舊年 lock down 曬噶嘛， 係啊， 所以應該就唔係太多香港人去過呢個任天堂館， 我都好想去呢個啊， 超好玩， 搞錯啊， 喂，好誇張，因為咧，咁我哋就係因為糾結張機票會唔會 cancel？ 咁、所以我哋一路就唔敢買張 fast pass， 即係唔敢買啦咁樣。所以但係其實係 OK 嘅。咁你入咗場之後咧，其實你係可以抽飛嘅。 哦，有啲咁樣嘅攻略嘅。 但係去到抽飛就當然要靠你嘅運氣啦，同埋咧，即係嗱呢個時裝題外話啦，純粹如果大家諗住真係要去玩嘅時候，可以即係參考一下。因為咧，譬如我哋四個人啦，我哋屋企人，我哋四個人去嘅，我哋就要一齊抽咯，一齊撳咯。咁因為譬如我同你可能我哋入館嘅時間，譬如你撳到先，你可能你入館嘅時間咧係五點至七點黃昏咁樣。我遲過你，可能我就係五點半至七點半。咁我哋有四個人啊嘛，你變咗咧，大家就要喺 overlap 嗰段時間就一齊入館咯。 即係我例如你五點到六點。我五點半到六點半嘅，咁我哋就五點半到六點嗰段時間就入去啦。 冇錯啦，我哋就可以一齊入去啦。如果相隔得太遠嘅咧，咁你咪變咗前後腳。但係我覺得佢 check 飛咧，即係 check 你嗰、那個個 pass 都唔算太嚴謹嘅，佢都係望一望，咁你 show 一 show 個 QR code 啦，咁樣我估啊，我估咋嚇，即係我估計，如果你唔係相差太遠咧，其實佢都照俾你入去嘅。哇！但真係好開心咯，入去 真係乞人憎。咁你入到入去嘅時候，有冇見到好多人或者你自己本人啦？有冇扮翻嗰啲 Mario、Luigi 嘅角色咁入去啊？ 喂，嗱，我自己就冇嘅，但我可以講咧，呢、這個都同時裝諗到少少關係，因為咧大家去主題樂園，我唔知即系大家玩香港主题乐园咧，有冇呢一种仪式感啊？我识有朋友都有嘅，譬如佢去，我有朋友真系好中意去迪士尼。但佢就唔系话因为小朋友，有啲人就因为小朋友咧，就会买啲全年通用嗰啲 pass 咧，经常可能个 weekend 都走去玩嗰啲咁样啦。我呢个朋友佢系22、23岁到啦，咁啊女仔嚟嘅，佢都好常入去玩。 吓、哦， 佢都有少少仪式感嘅。 咦，又系你个 staff 啊，似乎。 冇错冇错，系我同事嚟嘅。咁咧，佢就可能佢会戴个 Mickey Mouse 嗰个嘅头箍咁样入去，咁啊少少仪式感啦。 哦， 我印象中咧，香港人就唔算好着重呢件事。 哎呀，咁我应该介绍我另一个朋友俾你识啊。 系咪啊？系啊，你介绍你个朋友俾我个同事识啊，应该 系系，因为佢咧又系好中意呢个乐园嘅。咁佢咧有一转咧，佢个玩法系咁嘅，就好中意小鹿斑比啦，系其中一个角色啦。 哎呀，我都好中意啊。 咁小鹿斑比咧，佢有佢自己 color 啡啡地噶嘛。佢有一次咧，佢咧就着咗一件啡啡地色嘅衫啦，有 lace 嘅裙嚟嘅长裙嚟嘅，然后佢重点咧、 oh、 就系佢个头啊，佢特登染咗一头咧就系小鹿斑比个 color tone 嗰个颜色就入去绘嗰只鹿仔啊 ！Oh my god， 佢好有诚意喎呢单， 佢真系好有诚意啊！佢系嗰啲最尊贵嘅会员嚟噶。 Oh my god！ 咁即系大家真系要狂谷，或者佢真系要，佢好适合去日本嘅主题乐园咯。 系啦，系啊，冇错啊！佢去到嘅时候，佢就系一定系，因为日本嗰、那个佢融入入边有两个噶嘛，咁咪变咗佢真系玩咗几日，因为佢知道一日一定玩唔晒，要最少玩两日。其实净系有城堡个都玩两日咧，你仲有个水世界，边度够时间玩啊？ 冇错，咁我今次就去咗环球影城啦，咁样，因为咧日本人真系好有仪式感，我哋。四條友入到去咧，覺得喂姨媽有少少格格不入，因為 我哋就係普通叫做即係正正經經、正正常常、正正定定咁樣入去啦咁樣。但係咧，你發覺入到去咧，佢哋可以由頭到腳咧都玩嘅。嗱，先講個頭先，因為佢有好多唔同館嘅嘛。譬如頭先我哋咁講，任天堂 Mario 嗰頂帽， 哎呀，嗰頂帽好中意啊，頂帽 真係靚啊！或者係嗰個草菇頭，嗰個草菇，咁佢可以整到係草菇一個係嗱，因為佢咧都仲係冬天凍凍地。我諗我入館嗰一日應該係可能3-4度左右啦。 哦，係啊，咁可以啊，係啊， 因為有太陽啊嘛，咁你又唔會覺得凍嘅。咁譬如佢哋咧由頂帽開始咧，已經係好誇張，即係佢冇咁大個頭，佢都可以戴咁大頂帽。嗰下勁啊嘛，你明唔明？而你又唔會覺得佢喂有冇咁誇張啊？跟住我哋就發覺其實頂帽係有用嘅，第一保暖，因為真係凍。 嚇，個 quality 幾好噶嘛？佢哋嗰啲帽 quality 好，第二就係你唔會驚失散。 哦， 因為你戴咗頂帽真係高人一等嘅。你譬如排隊啊，各樣嘢咧，好多人嗰陣時咧，你都可以靠應下頂帽啊，咁樣咧，佢比較高咧，你容易啲捉翻你個朋友出嚟啊。 但係入邊唔係個個都戴呢頂帽嘅咩？ 有好多款㗎。 哦，係咩？ 好， 咁我又唔知喎、啊。 喂，大佬嗱，因為佢有呢個侏羅紀啊嘛。 哦。 咁侏羅紀你已經恐龍已經可以係一頂帽啦，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OK， 咁然之後你有任天堂。 係。 任天堂都可以有唔同嘅帽，你可以係嗰個問號啦。 係啊，問號又有帽啊。 問號啦，跟住咧會有草菇啦。 有時有冇嗰只龍，嗰只屙蛋嗰只龍？ 可能都有，我冇乜懷疑。咁跟住佢嗰個 Mario 一定有啦，係咪？ 係啊，係啊。 咁你已經有唔同款式喎，咁然後另外仲有個款 Harry Potter。 哇！呢個不得了呢、啊、個。 呢、這個係排到癲癡，我可以話俾你知。 係啊， 因為我哋係入唔到去玩啊，因為真係太長，同埋我哋係之前冇買到 pass 啊，咁所以就你排隊係講緊真係排個幾鐘都不止嗰只咧咁樣啦。 咁 所以我哋就冇正式入館，但係我可以話俾你知咧，最有儀式感咧，佢哋喺衣著打扮。最用心機咧就係 Harry Potter 呢個館。 嗯，你一講 Harry Potter 咧，我都忍唔住要講啊！嚟緊其實咧喺東京啊，我唔知係2024定2025年咧，將會落成一個新嘅咧就係 Harry Potter 城啊！哇，咁入邊係啊，即係呢個係繼倫敦以外咧，係全球第一個咧係喺倫敦以外嘅主題樂園，就是、只係用 Harry Potter 去做主題。 跟住啲人又一定瘋狂咯。 係啊，一定係癲咗，再加上而家啲科技咁犀利咧，入邊啲一定係好靚，一定係全部都係玩 3D。 我 正想 講啊，因為咧你去主題樂園咧，嗱你一係就係玩嗰啲機動遊戲嘢啦，咁、另外其實佢哋都用好多係 3D 主題，然後再加插，譬如可能係坐隻船仔、坐架車仔入去打機咁樣，或者睇套電影咁樣，將鄧旭嚟。都不離呢大致上都係呢一種咁樣嘅玩法啦，咁樣啦。但係咧，佢哋嗰啲 3D 咧，我覺得我真係想講唔會 out。你玩咗十幾年咧，其實你都覺得有進步啊，同埋佢會加新嘅元素啦，咁樣。我講翻個 Harry Potter 先啦。Harry Potter 咧，你真係可以由頭扮到落腳。 嗯，喺眼鏡開始。哎呀，我而家戴咗副眼鏡都係 Harry Potter 嗰個圓形眼鏡。 真係啊！嗱，你可以由副眼鏡啦。頂帽啦，最緊要係嗰件袍啊，因為咧佢係有幾個唔同嘅書院噶嘛 ，Harry Potter 入邊，其實你可以買咧你中意嘅書院嗰件袍去著，然後仲可以加埋嗰支魔術棒。 哇，有聲噶喎，好似支魔術棒有聲噶嘛。 佢去到咧某一啲位咧，其實你只要去到嗰個點嗰度咧，你去揮你啲棒咧，真係好似施到魔法咁咯，即係佢就會，譬如有啲嘢佢會著燈咁樣。 哎呀，搞笑喎、啊、呢、這個！ 啲小朋友咪好開心咯，即係大人又好配合咧，即係譬如佢企埋去，跟住叫個小朋友去施法咁樣咧。 哎呀， 小朋友就覺得 犀利啊！ 嗱 ，Harry Potter 咧，跟住你就可以，喂，嗰件袍真係超受歡迎。我目測咧，嗱，唔好計排隊玩先。排队买 souvenir 咧，排得最劲咧就系呢一个 Harry Potter。然后咧，佢哋咧男男女女嘅变身咧，即系女仔佢哋都好唔介意咧，佢哋唔需要去个化妆间、洗手间嗰度咧换衫噶。佢哋直接咧买完，真系即买即着。 哎呀，呢啲系真系好啊！ 嗱，佢哋唔会走光，唔会走光，即系佢入边有衫噶嘛。 咁计啦， 咁系佢系咁计啦，系咪？咁佢哋系真系哇，好兴奋！你见到佢换衫嗰一下咧， 嗯。 已經覺得佢哋好似私隱法術咁樣。 呢、這個就係咧，即係兩個唔同地方對於咧嗰個時裝嗰、那個觸覺同埋個堅持。當我去到一個地方嘅時候，我要有嗰個儀式感，我就要用翻嗰個衫喺你。其實香港咧近呢幾年都進步咗㗎啦，即係我哋去主題樂園都見到大家都中意咧，可能 cosplay 文化又濃厚咗，就多咗裝扮。但係人哋嗰啲係另外一回事。喂，我哋咧今日講咗好耐，我哋不如下次再講呢個儀式感好唔好？ 可以啊，喂，我哋储埋好多 topic 噶啦，咁样 好多 topic， 你要提翻我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所以喂，即系各位听众朋友咧，如果即系你话你唔系去外国嘅主题乐园啦，譬如你都仲系留港玩嘅，咁如果大家去个主题乐园嘅时候咧，我觉得都不妨真系咧喺服装方面咧花啲心思打扮，多啲仪式感，我几可肯定你入去咧，你个投入感你系会加倍啦，影相又靓靓啦，即系成件事系真系升华咗噶， 系啦，所以听众就唔好以为我哋净系讲玩，其实我哋已经将一个。时装点样去到同你心情去到连结嘅关键咧，讲咗出嚟，呢、這个先系好犀利啊！咁我哋下次再讲过，拜拜。 OK，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分开枪，其中一个人企图逃走的时候被击毙，其余两个人在以军空袭之中被杀。以军又说，行动期间大批巴勒斯坦青年向以军装甲车掉石头和炸药，事件之中没有以军受伤。约旦外交部谴责以军的行动，又敦促以色列停止这种军事行动，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以及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巴勒斯坦的问题。在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和有烟霞，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点噶？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系好善良。 咩系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我嘅终身美丽系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贴士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终身美丽。 最近在地盘整亲了，工伤不用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伤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的神队友。受伤工友不用轮候，就很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那就可以快点好翻开工了。私家服务都只是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在工商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我哋七姊妹星团系时候搞搞录音室隻铝窗同埋换冷气机，强师傅搭吊棚、九臂架呢啲你都识做个壳。 10岁啦，美美搭九臂架用两粒系搵螺丝就搞掂啦。依时 唔系，我听电台话一定要装3粒或以上嘅系搵螺丝先稳阵。 Yanny 就讲得啱啦，想知更多，不如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发汇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日星期嘉宾有佢哋， 吊棚安全做到足，保住一家人幸福。我哋系 Lolly Talk 嘅美美。 Jenny， 哎， 老细啊，2月23号咧就系电话卡实名登记嘅限期啦，仲未登记之后就用唔到噶啦。除咗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噶。我哋公司都用紧唔少太空卡噶。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同埋指定负责人嘅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嘅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噶啦。上咗台就唔使再登记噶啦。 收到，我会去登记噶啦。 2月23号，今日咪最后一日，你仲唔快啲去？有咩唔明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噶。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7:08啊，吓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拳老小白啦，同各位听众睇睇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噶。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嚟到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今日朝头早除咗有白拳道小白喺度之外啦，咁啊，亦都有船仔喺度。早晨，船仔。 早晨。 系咁啊，船仔个名叫船仔嘅女仔嚟噶吓，我见啲听众啱开心嘅，因为船仔咩女仔嚟嘅，都讲翻声系女仔嚟噶吓。好，咁啊，另外交通组嘅 Didi 都喺度啦。 早晨啊，两位。 早晨 ，Didi。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咧？ 好啊，咁同大家讲下啦。咁啊，都系恒常嘅车龙啦，咁多条隧道啦，而家都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开始车多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个樽颈位车多，排到去果栏。另外有个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嘅，较早前嘅啦，长东路近住欣澳港铁站对出啦，而家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啊。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哦，咁啊都系好嘅，咁啊朝头早而家啲交通都系快靓正啊吓。 系啊，最紧要唔好有特别嘅事故影响到路面挤塞啦。你知啦，有时有啲人翻工唔会话你唔会预话特别预翻多少少时间噶嘛。 啊， 突然之间塞车，会影响到迟到啦。 系啊， 最后一秒钟咁谂住搭阵就算噶啦嘛。 虽然呢一个习惯系唔好，但其实好多。恒常都會咁樣做，咁我就講下啦，小鵬，我想問咧，你有冇參加過呢一個叫做毅行者啊？ 哦，我有喎、 哦， 你又問啱人啦、 啊，長勝將軍， 咁又唔係長勝嘅，長勝嗰啲真係用怪物去形容啊，佢哋嗰啲11个钟头之內咧， 用怪物形容人啦、啊， 人哋真係好犀利，你諗下100公里， 100公里11个钟， 100公里係啊，佢仲要係山路喎， 係啊，即係夜晚黑嘅喎都要，夜晚都跑埋， 佢哋唔使噶。佢哋都咁快咯， 我所以就 即刻翻屋企啦。 即係由朝頭早你話 天黑之前都完啦，佢哋 由朝頭早8点钟到黃昏10零个钟應該完成， 啱啱要攞頭燈咯，啱啱攞住盞頭燈 係 啦。咁你我呢啲咧，譬如都可能20几、30几咁呢啲就真係又要揾 support 啊，然後又要左行右行啊，諗下啲衫點樣部署啊，使唔使換鞋啊？咁要諗好多嘢， 因為唔係一個短嘅，即係唔係一個短嘅公里啊，100公里 啊， 真係好誇張。 再玩四径嗰啲人咧、我真系喺个心入边佩服佢。 佩服系，我都 300几公里、啊。 哇，真系夸张！ 喺香港玩300几公里，真系好犀利佢哋。 系啊， 好夸张，好 几开心啊！嗱，计呢个咁嘅渣打马拉松啦，公益金100万行之后咧，呢、這、一个毅行者咧复办啦。 系。 咁啊，全场我头先讲咗啦，系100公里啦，就由西贡嘅北潭涌咧做起点，就会以元朗大塘咧做终点站噶。 系。 咁啊，话俾大家听啦，原来咧有封路噶吓。 哦。 咁啊，由听日开始啦，咁啊，听朝早开始噶吓，因为佢嗰个起跑咧就听朝早嘅8点钟开始，咁当然。 唔同嘅队，唔同嘅时间啦。 系啊系啊，自己睇翻自己个队啊。 冇错啦，咁啊之后大约朝头早八点钟开始嘅最早，咁样咧好啦，咁啊封路方面咧就听朝早开始啦，七点零钟啦，大网仔路咧部分嘅大网仔路会封闭啦。 嗯。 竹阳路咁啊，听日下昼开始会封金山路啦。同埋大唐山道嘅南行啦，同埋大帽山道咧，呢啲地方咧部分嘅路段都會封路噶。 嗯， 但封咗好多都主要都係山徑嘅，即係行山徑，所以就少少影響。 不過其中我諗要特別注意嘅咧，就係金山嗰一段啊。 冇錯，因為佢近住大埔道水塘。 係啦，同埋因為金山段嗰個大埔道咧，其實本身。嗰、那個位咧都已經係幾恆常，有啲司機咧就中意用嗰條路咧就出九龍嘅。 哦， 咁你出九龍嘅時候，其實佢都係譬如獅子山隧道啦、城門啦、大老山隧道同埋大埔公路就係四條主要路線咧，就出由呢個嘅沙田區或者新界區出翻去九龍噶嘛。咁佢其中一條咧就係唔係不是呢一個隧道而出到九龍嘅叫山路咧，就係、是、金山嗰段路。咁、 哦、 本身嗰段路咧。亦都多馬騮嘅， 係啊， 揸嘅時候都已經要小心啲。咁再加上呢兩刻，即係聽日開始啦，咁亦都會封埋路嘅話咧，咁亦都有比較多選手啊，或者係啲支援人士。嗱，選手咧佢哋要上天橋嘅，佢哋唔會過嗰個安全島嘅，因為過安全島咧就違規噶啦。佢哋上天橋先過到個對面，即係安全嘅。咁但係最擔心就係咩？有啲支援隊啊，嗰啲支援隊就諗住啊喺嗰度又容易啲，可能俾啲隊友換件衫啊，又剩啊咁樣。咁佢哋咧就多咗人嘅時候，就容易咧就出現一啲險象環生嘅情況。所以駕駛人士行經嗰度嘅時候，見到咦好似又多咗人咯，咁啊都。不妨咧就減慢車速嚇，大家安全 啲。咁你講到呢條道路咁主要咧，就係金山路啦嚇。話俾大家聽，聽日下晝六點鐘開始封㗎。係，唔係聽日下晝六點，係聽日下晝一點鐘開始封到25號嘅下晝六點鐘。 明白。 大家留意翻，頭先聽到你講多馬騮咧，大家都要小心啊。 嗯。 因為我都好驚，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咯。 同埋唔好喂， 係 啊，唔好 喂 野 生動物。 我千祈唔好啊！ 就算有一次我同我仔仔行馬騮山嗰段路嘅時候咧。咁啱有幾隻馬騮喺前面啦，我同我仔仔講你直行啦，唔使理佢㗎咁樣，因為我就見好多嘅，咁我仔仔都冇嘢咁直行啦，可能佢真係因為小朋友啊，即係佢七歲啫嘛。啲馬騮見佢個身形細咧， 佢要同佢同伴咯， 撲咗去佢嘅身上面。 哇！跟住我喊啊佢。 哦，佢冇。 哇！好勇敢。 俾我喊。 係啊，我都喊啊。 我撲咗落去，跟住之後。 撲咗佢，跟住我仔仔又冇乜嘢，可能平時都多接觸動物啊。 係 啦。避一避撥走咗佢。 哦，好彩佢冇攻擊佢咯。 我太太就好驚。 係啊，女性可能比較驚。 女性比較緊張。 咁好啦，講到頭先個封路啦，再講啦。嗱，咁想喺西沙路附近燒烤要留意，因為我知道假期咧，好多人咧都中意去依地方燒烤 嘅。係啊。 咁因為西沙路咧燒烤區咧，嘅公眾停車場咧都會喺今晚開始封啊。 哦，今晚。 係啦，咁北潭涌嘅旅遊巴停車場裏面半數嘅停車位咧都會喺今晚開始封。 嗯。 咁大帽山扶輪社公園對出嘅停車場啦，所有嘅停車位啊都會封閉嘅，就係喺聽朝嘅六點鐘開始封閉啦。 嗯、 好啦，咁公共運輸方面咧都幾好噶，咁啊都幾貼身啊，特登有三條嘅專線小巴咧，俾各位毅行者咧搭去嘅。咁有條新呢三條特別嘅巴士路線特登開嘅，就係九巴33号 R 啦，就喺荃灣嘅愉景新城開去北潭涌。愉景新城開北潭涌有三班嘅朝頭早，咁自己打翻時間打電話去問翻巴士公司啊，邊三班咧咁講。咁另外啦，96号 R 啦，鑽石山站去黄石码头同埋289R 沙田市中心去翻黄石码头，咁呢三个巴士路线咧都系咧朝头早有三班嘅，留意翻啊！荃湾鱼城咧就去北潭涌啦，钻石山港铁站去黄石码头，同埋沙田市中心啦去黄石码头嘅，咁就有特别嘅呢三条嘅巴士路线啦，俾大家毅行者咧去完成一个活动嘅。 嗯，咁啊，参加嘅朋友咧就尽自己嘅力量去到完成啦。咁啊，佢同其他嘅山艺比赛有少少不一样咧，佢就四个人嘅， 系啊，四个人一组， 希望大家咧就四位就唔好因为个时间上面就有阿娇，咁啊一齐完成先至系呢个比赛嘅宗旨啊。 系咯，所以你都参加到一小吧，过十八岁嘛，你可以参加，要过十八岁。 咁训练埋我仔仔一齐，迟啲父子档参加先。 迟啲啦，但系你系咪会唔会迟啲会参加？谂住出年。 系啊，咁咪出年玩翻多啲山系比赛。 哇，好犀利啊！觉得小白 唔系唔系，呢个世界真系太多人犀利啦。 咁啊系我渣啫，冇错冇错。 一齐行下。 不过咁样讲，行多啲做多啲运动其实对身体都好嘅。 嗯，咁啊梗系啦，系啦。好，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啦吓，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咁啊，另外天气方面啊，要揾阿 O 出嚟啦。喂 ，O， 早晨。 早晨。 喂，早晨啊，船仔。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出边天气点啊？快讲啦噃。 哦，天朗氣清啊，梗啊，咁啊，今日不過都有少少涼風啊，嚇，唔會掉以輕心啊，着件太單薄嘅衫咧，容易攝親啊，着翻多少衫啦，都係一早一晚咧涼少少啦，咁啊，保重身體最要緊，禮拜六日先可以去玩啊，去行山啊，去跑步啊，參加比賽啦，咁樣。好详细天气咁啊，交翻俾你讲咯，系嘛？ 好，唔该晒欧嘅。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啊干燥噶。咁啊，最高嘅气温咧，大概会去到22度噶，吹和缓嘅东风。咁啊，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啊，明日大致天晴，咁啊，日间温暖，以及有烟霞噶。周末至到下周初风势颇大，早上相当清凉。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如果听日真系要参加比赛嘅话咧，咁啊天气和暖啦，咁啊大家要注意住咧补水啦吓。早上嘅时间嚟到7:17啦。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咧，邀请到资深经理人 Jerry 喺度。早晨 ，Jerry。 早晨啊，小白，大件事啊！ 点啊点啊！ 上个礼拜同你倾完偈，你搞到我翻屋企瞓唔着啊！ 用咗一个星期嘅时间就喺度谂，今个星期点算好咧？ 讲错嘢啊！我惊我上个礼拜 唔会嘅。咁啊，上个星期就讲到一啲，譬如说话技巧啦，分咗好多唔同嘅层次嘅。有啲可能系个上司或者老板咧，想同一大班嘅同事佢哋讲一啲嘅说话，带出一啲嘅信息嘅时候，嗰、那个嘅技术啦。另外一啲都系可能系单对单嘅时候，想对一啲嘅同事有更加多嘅要求，或者佢做咗一啲嘅事情，你想 tune up 佢，即系纠正佢啊。嗰可能嗰个嘅说话上面咧，都可以有唔同嘅技巧，去到令到大家听者更加容易做到，同埋最紧要一样嘢，人系讲感情嘅。听完之后好锯，然后好俾心机做，呢、这个真系好高技巧啊！ 嗱，我点解话俾你听我瞓唔着咧？即系当然啦，即系我又唔系什么大老板，我又唔系什么大企业嘅高管， 谦啫 啊！咁、我即系可以小打小闹啦。咁但系自己经历过、见过、遇到过。尝试过嘅经验系有啲嘅，咁所以我只能够喺今次我哋第二个星期讲呢一类型嘅话题嘅时候，我分享一下啦，即系千祈唔好话教啦。 请分享，请分享。 咁我上次我就提过啦，我话就系大家首先，即系你话说话技巧只系其实人与人之间沟通嘅其中一个部分，当然系主要部分啦。 系啊， 系咪即系说话系主要部分？但系仲有其他嘢噶嘛？包括成件事嘅整体嘅外观啊，嗰、那个公司嘅氛围啊、气候啊、 文化、 企业文化啊，咁所以呢啲其实全部都系要立埋晒一齐一个宾道一束。过捆绑式咁样，先至可以，即系你唔可以，你唔能够净系靠到把口，就可以讲服晒。你可以讲服一两个人咯，你讲服唔到一百几廿人噶、或者甚至乎一千几百人，你讲服唔到佢哋嘅。如果你嗰个企业文化唔够，做得唔够亮丽嘅话，咁、所以呢当然呢个就系我上个礼拜嘅关，即系嗰个主题啦。咁、至于你话说话嘅技巧咧，又系嗰句啦。你做得老板或者你做得一个叫做企业嘅高层管理者，你应该有翻咁上下㗎啦。 係 我唔系大老板我都觉得自己 OK 啦。何况系咪呢，当你有翻咁上下嘅时候呢，就算你未必一定系一个好口才讲嘢好流畅嘅人，但系你讲嘢嘅内容嘅内涵应该唔少嘅，特别系当你讲紧工作嘅时候，所以变咗呢方面我唔十分担心嘅。 哦， 反而咧喺技巧上咧，有一两样嘢特别系要避忌嘅，特别系已经我都唔系近年噶啦，我谂呢件呢、這个咁嘅，我感觉到呢个氛围都有十几二十年噶啦，就系、是、因为而家特别系自从有咗呢个网络啦，大家你唔发觉每一个人嘅所谓嘅知识范围。都擴闊咗好多， 係啊！ 佢哋睇得嘢多，見得嘢多，係嘛？不論係任何語言嘅嘢，任何文化嘅嘢都睇到， 即時翻譯都有啦。而家 咁變咗佢哋咧，其實佢哋睇得嘢多嘅時候咧，對於佢哋自己嘅思，每一個人嘅思維發展咧，其實都好自然地擴闊咗嘅。相對係冇以前，我唔係話佢哋蒙塞，係冇咁封閉。因為以前係封閉，係因為見得嘢少嘛。咁所以咧，因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越嚟越需要我哋去同人哋沟通，讲嘅要更加直白，更加坦荡荡，更加直接， 唔好再转弯抹角， 唔好再转弯抹角。 而家呢个年代转弯抹角咧都嘥时间， 系啦，因为以前 而可以轉，以前轉彎抹角係 OK 嘅，以前兜下圈係 OK 嘅，以前婉轉係 OK 嘅，需要添嘅。點解啊？因為以前啲人嗰個思維冇咁闊啦，啊咁變咗咧，你可以兜兩兜，好似有啲鋪排去講一件事， 同埋俾人哋覺得你好尊重。 系啦，啊，即系叫做，即系有可能系有起承转合啊，啊各样嘢啦。 咁紧要，做节目先有转承，起承转合， 系嘛？咁好啦，呢个系第一个，我会觉得喺近，已经唔系近年嘅事嚟嘅，即系我谂呢十零廿年都已经嗰个慢慢嗰个沟通嘅文化已经系转咗去呢个方向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要避免去过分 undersell 自己。咩叫 undersell 咧？即系譬如我明明我系老板嘅，但系我同你讲，其实小白我同你一样。其实而家现代人会同你讲，你系老板，点我点会同你一样啊？其实好多我，因为呢个咧就系我遇过，因为我比较早，即系我有翻咁上下年纪啦，我早出身啦。我以前见过好多唔同嘅老板，即系大中小型嘅老板都有。佢哋好中意咧，好中意用一个方式就系话。哎，其实呢我同你系一样咁辛苦㗎咋，大家都系挨緊世界㗎咋。 想亲民。 係啦或者系我都喺公司啊，都系为公司做嘢㗎咋。我又冇乜点出粮 啊你哋有人工加，你哋有花红分，我都冇㗎。好多我諗我真系冇见过一百几十个，都见过几十个咁样形式嘅老板。 以前嘅效果可能就系想同打工仔由同一个视角出发。 我直情我唔知道佢哋谂乜嘢咯。我三十年前咧咁样听到，我三十年前咁样听到，我已经觉得点解你会咁讲嘢噶？你点样讲你都系老板。点样讲都系你出紧粮俾我。咁但当然咧，嗰阵时我真系遇到好多老板咧，即系叫做啲叫上一代或上几代啲嘅老板啊，佢哋真系会咁样讲嘢个，唔系见过一个。咁变咗可能我觉得就。回翻去你嗰句，可能真系嗰阵时嘅文化咧，就系呢一种就系佢哋以为系亲民嘅方式咯，令到可能嗰阵时啲同事啊、啲员工咧就觉得啊，老板都好亲和啊，都唔会摆个老板款、 同我哋一样啊，老板。 虽然佢都系老板，但系佢都会走落嚟同我哋尝试同我哋吓、即系。咁高咁大啦， 系啦 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就觉得已经系以前都已经唔系好 work 噶啦。咁而家更加唔 work 咯，我会觉得 系 啊，因为你系乜嘢你就系乜嘢。咁首先但当然啦，你嗰个形象你可以亲和啲嘅，但系唔好用啲说话去包装，讲一啲其实简直唔系事实嘅嘢。其实系会令到人哋反感嘅。 同意啊，我同啲后生仔，例如fresh grad 嘅或者个做咗几年嘢嘅人，佢哋都会觉得呢一班后生仔认为你系老板，有好多位你系要企出嚟，你唔千祈唔好同我一样，你同我一样咧，你就喺我个位噶咯，你应该做翻你自己要做嘅事情，然后一间公司应该唔同岗位，大家分工合作先至系一件事会成功，个个都一样嘅，咁样公司都接得啦。 呢个绝对我赞成啦。咁即系因为大家都明白，即系你变咗你令到嗰个对方咧，会直情喺度谂。点解你要咁样讲咧？你当明明你想讲传递一个信息俾我嘅时候，但系你传递俾我嘅疑问系多过个信息。人系会怀疑噶，系会猜度噶。特别系我唔识你嘅时候，你明明系一个好资深嘅人嚟噶噃，你讲到你好似点啊？究竟你系真谦虚？定系虚伪？定系其实你系咪睇我唔起啊？你嘛，当如果因为点解你会唔系睇你唔起，你要将自己矮化同我一样，其实你咪即系睇我唔起咯。因为而家人嘅接收，佢哋即系头先我讲过啦，即系大家而家嗰个见识啊多咗好多，睇嘅嘢好多，佢哋嘅思维空间系阔咗好多嘅时候咧，系好容易会即系有对号入座会又会有啦。即系但系误会你亦都会有咯。咁所以你话去到老板啊管理者嘅时候咧，就以往以前遗留落嚟嗰啲叫做亲民啦、谦虚嗰啲嘢，就即系我觉得系切忌要戒咗佢咯。 系可能而家好多新派嘅打工仔，佢哋都想我揾呢位，我跟呢位老板，除咗系瘦身之外啦，斗佢人工啦，喺佢身上面或者喺公司文化上面想学到一啲嘅嘢，其实都有机会系佢哋想得到。你下下太亲和力系要有。 但系下下都话我同你一样嘅，咁啲后生仔学唔到嘢，佢哋都会走。 我谂哪边生咧？你讲到学嘢呢度咧，我就即刻可以去咗下一个议题咯。就系管理层或者老板咧，佢哋讲嘅嘢绝对我赞成你嘅说法嘅。如果你见到有一位就算你唔系话哇非常之尊重佢，但系你都觉得佢系一个德高望重嘅人物嘅时候咧，其实某程度上你同佢讲嘅嘢，你听佢讲嘢嘅时候咧，你自己会打开咗你个心扉，打开咗你个脑。你去想去听到啲嘢啊，佢有乜嘢咁叻咧？就算你唔系话好仰慕佢都好啦，你都会觉得呢个人咁劲噶噃，点解佢会系阿总经理咧？听佢讲嘢， 梗有佢嘅生存之道嘅。 系啦，就算你系又羡慕定系妒忌都好啦，你其实你都会潜意识都会听紧对方讲嘢嘅。咁当然啦，有啲唔听嗰啲就叫做盲塞啦，真系咁嗰啲就下集再讲啦。咁所以变咗咧，喺呢啲时候，管理者或者老板。不但止唔应该谦虚，更加要讲一句，我哋有电影桥段噶嘛？喂，讲句有水准嘅嘢嚟听下先。 哦， 系咪啊？ 系啊，系啊，期待啊！ 咁但系其实嗰啲管理者、嗰啲老板，其实佢哋讲好多嘢都系好有水准嘅。 系 以前就可能佢哋觉得，喂，我下下讲到咁劲。有啲老闆就比較高傲啲啦，個講你都唔明㗎啦。但係而家呢個年代呢，我其實我唔想成日都下下呢將啲要你唔能夠下下想成為一個可以關顧曬所有人嘅人啦。你要將你自己真係有嘅料子，真係你想發傳遞嘅信息，好直白咁樣講出嚟，好真性情咁樣講出嚟。始终你是被在这间公司，你是老板或者被委派去管理的人，变了你讲的说话其实 是有价值的。当你有价值的时候，你就要很直白地告诉人。如果你讲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其实始终有一天你会被人炒鱿鱼。 现在这个年代呢竞争都大，很多东西真是直白地讲有它的好处，还有更加可以告诉人你是一个 有实力的领导者。咁我相信喺你班手下啦，都會更加就係叫做攞個心出嚟，肯喺你身上面學習，肯喺度繼續咧投身，或者對工作有個熱誠，都係因為個老闆嗰個本身唔一定淨係説話技巧，係佢本身個魅力啊。 完全講得好啊！魅力呢一樣嘢咧，其實係可以我願意跟住你喺我嚟緊三五年嘅路途，我願意跟住你。點解啊？我跟住你，我學到嘢。我跟住你逐啲讲，搵到钱 系 啊！我跟住一个有魅力嘅领袖啊，我自己都会有良好嘅影响 系啊。 咁其实呢啲你先唔好讲你嘅下属系唔系呢类型人嘅先啦，应该话你希望你嘅下属系呢类型嘅人，咁你先至可以有一班人帮到你同你公司走得更远啊嘛。 系，我都希望我自己系呢类人添啦，跟你学下嘢先。今日唔该晒 Jerry，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朝八点将会出席预算案联合电台节目《财政司司长热线》，即时回应听众对预算案的意见。而陈茂波在昨日发表的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之中，提出近600亿的一次性纾缓措施，但是派糖规模就较去年缩减，其中电子消费券减至5000元，退税上限减至6000元，差饷就只会有两季获得宽减，不过子女免税额就会增加到13亿，是会增加到13万。在招资引才方面，预算案提出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至于楼市辣椒维持不变，但是即日起调整重价印花税税阶，减轻首置家庭负担。在开源方面，政府会向马会每年征收24亿额外足球博彩税，为期5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但是中俄关系历经国际风云考验，成熟坚韧，稳如泰山。虽然危机和乱象时常出现，但是挑战和机遇并存。他又说，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来不针对第三方，都不受第三方干扰，更加不接受第三方的胁迫。中方愿意和俄方一起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政治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拓展务实合作，维护两国的正当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发挥两国的建设性作用。美国总统拜登结束对波兰华沙的访问，并且乘搭专机回国。拜登在离开华沙之前，和北约九个东欧成员国的领导人举行会谈，与会领导人重申将会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他们都讨论了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态势。拜登就重申美国对北约第五条的坚定承诺。他们期待七月在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进一步加强北约的团结和集体防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和有烟霞，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兴路是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泥围。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是比较车多。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龙尾在彩云村。而旧清水湾道去坪石近住泽山道是车多，龙尾德望学校。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在马场。另外屯门的龙门路去返青云路方向，近住龙门居是车多，龙尾在湖山路。还有清水湾道去返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是挤塞，龙尾在猛公屋。封路情况，大坑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大坑道近住嘉伦台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大车多，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香港人呢就鍾意食雲吞麵啦，日本人又鍾意食拉麵喎，咁你又知唔知道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嘅人又鍾意食啲咩麵呢？ 咁就梗係食辣沙啦。辣沙係马来语当中指咖喱麵或者係香料麵，係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嘅代表食品之一。 辣沙嘅起源就係南洋嘅凉野料理嚟嘅，因为凉野料理通常呢都係私传㗎，所以各家各户嘅辣沙做法都会有唔同㗎。 咖喱辣沙口味偏甜，因为加咗咖喱同埋椰浆，阿参辣沙就偏酸辣。 汤底呢就係辣沙嘅灵魂嚟㗎，主要就用咖喱酱、柠檬叶、南姜、香茅、香草等等煮成，差唔多煮好嘅时候再加埋啲椰浆落去。 面底可以用油面再加米粉，叫参参。 再配埋豆泡、芽菜、鸡肉、虾、鱼片，一碗香甜、咸香而且微辣嘅辣沙就大功告成啦！ 想知道更加多有关少数族裔嘅资讯，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六点至八点钟嘅 Beautiful 新地啦。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 二台话你知。 老公，听日放工，你嚟接我去做啲紧要嘢好唔好啊？ 好紧要嘅嘢？你 book 咗边间餐厅啊？ 净系挂住食，你知唔知电话卡要做实名登记啊？ 你用紧太空卡就要喺2月23日前完成登记，否则之后就用唔到噶啦。我上咗台咧就唔使再登记啦。个人用户除咗可以去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自己登记，亦都可以亲自带埋身份证去自己所属嘅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局揾人帮你嘅。 咦？全港25个港铁站而家仲有电话卡实名登记支援服务添，咁方便，不如登记完先去撑台脚咯。 电话卡实名登记今日咪就系最后一日咯，有咩唔明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我系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讲讲个天气嘅船仔， 好啊！今日咧大致天晴，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风，初时咧风势清劲啊！展望未来，听日咧就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同埋有烟霞，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早上相当清凉。而家嘅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78%。 咁天气有咩睇啦？舒舒服服嘅一日啦，系啊，咁啊，迎嚟琴日咧就呢、這个橙色嘅呢个财政预算案啦，咁出嚟都欢喜都居多嘅，都系啲开心嘢啦。最紧要系有一个开心香港嘅计划啦。咁一阵再同大家细数啦。咁啊，消费券又系啦，派5000蚊。钟哥，琴日你都话大概都系咁嘅价钱咯。你唔系开咪讲嘅，不过 系啊， 系你咪后。讲嘅， 私底下同我哋讲嘅， 又俾我算中咗啊！ 系啦， 咁你唔做财爷， 你唔讲我真系以为你收到 tips 添啊！ 其实我都可以做财爷嘅，咁我定系点啊？一系就俾晒，一系就唔俾， 一系唔俾，喂，唔系咁，佢而家都取中庸之道嘅，即系俾大家5000蚊啦。同埋咁啊，政府都话其实呢个消费券就唔会恒常化嘅，因为我哋成长喺香港又真系唔系太福利主义抬头啦。即系你见到条数都有赤字，咁又系咁派钱，咁啊唔系好掂噶嘛。咁啊，所以权衡各方利益底下咧，就决定咗呢个方案咁样。咁啊，4月已经有3000蚊啦，一阵咧。就等阿船仔喺享乐时代再问一下大家啲消费券点用啦， 系 嘛？你到时好想问一下我哋点用啊嘛？ 系啊，我想请教一下你哋、 到时先算啦。 系啊， 到时先算啦，落咗袋先算。不过讲一下个开心香港先，个开心香港咧。听完之后我都好开心、 啊。有啲咩有啲咩嘅内容啊？ 系啦，咁啊，首先咧有好多唔同嘅国际城市啦，会翻翻嚟香港去搞啦，咁嗰啲一定搞噶啦。咁啊，政府嘅预算批个金额用2.5亿啦，嗰啲 Rugby Seven 啊、单车节啊，或者咧首办呢个流行文化节啊，嚟紧会出现噶嗰、那个巴塞尔艺术展啊，咁啊呢个实体嘅美酒佳肴巡礼啊等等啦，咁样咁仲有。 有喎，仲有咧就係嗰個開心香港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大型嘉年華會喺香港唔同區份嗰度舉行。嗱、 哦、 呢、這個咧有啲似我哋成長嘅香港啦，貼近啲。嗰陣時咧未十八區啊、十七區啊、十九區啊，嗰陣時成日都會有啲各區嘅嘉年華嘅，咁啊擺好多唔同嘅攤位啦。嗰啲攤位遊戲唔使用錢玩嘅、 嗯， 即係你純粹好單純係。嗰陣時嘅民政機構咧，即係官方嘅民政機構咧，咁就搞一啲活動，譬如黃大仙區。 細個係咪有冇市政局搞㗎？我哋以前叫市政局區域市政局㗎嘛。 市政局最早最早期。 咁但係究竟個機構係咩？我唔肯定啊！我細個負責玩啫，你揾翻歷史先同我講。我細個就係負責排隊，咁啊換到啲鉛筆擦紙膠咧，咁啊好開心㗎咯。咁你可能抌下波啊，抌下彩虹啊，做啲简单嘅嘢啊，啊，我觉得呢个系几贴近翻市民嘅、 嗯， 因为依家大家听到嘉年华咧，就谂到嗰三个英文字母， 摩天轮嗰啲啦， 系啦，嗰三个英文字母咧。就同你講抌公仔，跟住你要用好多錢。 今年換咗，今年唔係嗰三個英文， 係咪？今年轉咗 sponsorship， 轉咗。 我唔知道 三個 換咗啦，係咪？中意都換， 所以咪冇咗廣告。 我因為我都冇過去抌個公仔啊，近呢一兩年。但係大家都知道抌公仔係一個過程嚟噶嘛。抌錢先係個實際啊嘛， 咁梗係啦。 理論上你抌嗰啲錢係夠你買十隻公仔噶嘛， 係啊。 但係 你係換嗰個嘅快樂嘅過程嘅啫嘛，係希望。 我發越快樂啊，唔使用錢買。所以如果搞翻呢啲嘉年華咧、嗯，各區呢啲即係表演藝術嘅嘢，咁行業內嘅人又揾到錢之餘，咁、嗯、啊，即係啲細路仔又多啲呢啲文娛康體活動啦。 咁、啊、對家長嚟講咧，就我幫家長發聲。如果多啲呢一類型嘅活動嘅話咧，其實啲家長唔使咁頭痕啊！到底帶啲小朋友去邊咧？嚟嚟去去嗰啲地方，如果你話玩得開心啲嘅，可能就要入場費啊。咁都頭痕啊！即係如果多啲好似歐所講，我哋以前細個玩嗰啲嘉年華嘅話咧，咁啊入去掟下公仔消磨下時間啊，咁你又有啲叫咩典型嘅天倫之樂。 係啊， 係啊，好貴啊！如果成日都要去買一張唔知。譬如年 pass 嗰啲去主題樂園， 哦係啊係啊， 哇好貴！但如果每一區有幾好玩喎、 啊，講、啊、到去主題樂園就梗係啦， 係啊，咁但係唔係我諗唔到邊度可以抌嗰啲公仔抌得咁開心。 問下小白佢負擔幾重就知啦， 年 pass， 所以咪斬攬咯，搞唔掂啊！ 其實咧，即係如果你話講嗰啲地區性嘅嘉年華會咧，玩咩遊戲？好老實講咧，唔係咁緊要嘅。玩乜嘢遊戲攞啲咩獎品都唔係一個重點嚟嘅、最緊要係個氣氛。好多時候咧，我見有啲搞，譬如而家嗰啲大型啲嘅嘉年華會咧，有陣時見到做嘢嗰啲人咧，真係窿口窿面，即係可能佢哋覺得攰啊，人多咁樣。 即係譬如掉彩虹嗰個人咧，推走你嗰個銀嘅時候咧、 啊， 你都見到佢嘅樣 子。係啊，即係反而係，即係你反而玩嘅時候，嗰啲人如果係大家開心。簡單嘅遊戲，你拋下樽又好，你掟下圈又好，攞、個禮物，其實可能係之前嗰啲一排香口膠都好啦、其實已經開心㗎啦、最緊要有個氣氛多於一切，即係希望大家嚟緊有機會搞啦，搞嘅時候呢著緊啲，大家去帶一個開心嘅氣氛。 嗰啲從業員咧都要好似自己有份玩一樣。 係啊， 呢個咧係好嘅，呢、個可能要佢哋咧，即係有關嘅機構或者公司咧搞 acting 班， 係 即係 都要㗎， 係啊， 都要㗎。 你未必係每一下都係 可以嘅， 咁呢個梗係要啦。因為未必每一下自己都可以當自己玩，但係你點樣去到為鄧人哋開心啊？點樣去到做一啲嘅肢體？帶動嗰個氣氛，嗱，帶動氣氛咧，其實人哋就覺得，喂，呢、這個從業員咧，佢淨係推緊仔啫，我都覺得好開心，我玩多幾次，其實個生意額都高啊。 係啊，咁雖然入邊又唔牽涉生意啦，今次呢個講緊，因為開心香港活動嚟嘅，最緊要開心，都一即係一聽到呢個命題咧，直白得嚟咧。自己都感受到嗰種快樂啦！今次呢啲活動咧，就係由民政及事務局咧去統籌嘅。咁啊，頭先講除咗咧，你話呢啲嘉年華會啊等等咧，仲有呢個大型嘅美食市集，等於乜嘢咧？等於咧，我自己看之係一個日市啦。即係嗱，周邊地區咪好興夜市嘅，或者調翻轉南韓啊，都好興夜市噶嘛。內地都好興夜市噶，但你發現香港咧係難揾到一個夜市噶，即係香港。美食天堂嚟㗎嘛，咁多好嘢食， 點能夠唔整翻啲美食市集俾大家？咁我覺得咧，呢個係揾到地方去搞咧，就一定有人去叫做消費嘅。 係啊，一定有人去支持。 因為你諗下碗仔翅啊，魚肉。鱼肉生菜鱼肉、啊嗯、我都几多 年生宝 我都几多年冇食 啊 喺几多年冇食你话督串鱼蛋、啊、即过往嗰两三年因为大家惯咗戴住口罩、 哦、 我俾你督串好好食嗰啲陈皮鱼蛋舐晒嗰啲咁嘅辣酱、嗯、你都唔敢喺街嗰度食啦早一两年 COVID 咁严重 拎走又唔好食 係啦你攞住个兜呢返到屋企食呢嗰啲佛布胶兜呢、嗯、又唔环保啦第一 又冻冰冰。 第二已经返到屋企都冻晒你鱼蛋系即刻食先好食㗎嘛。其实好多嘢都应该系要即刻食先好食。咁、嗯、我就觉得啊即系呢个真系搞得好好喎呢个开心香港市集美食市集。你一听到个名字正喎、啊、我系香港人。嗯我都想試試睇睇玩玩佢喎咁樣咯，咁其實呢啲特色嘅市集咧，會喺唔同嘅地方嗰度搞，包括咧西九文化區啦、香港嘅迪士尼樂園啦、海洋公園啦、數碼港啦、科學園等等，呢、嗯、啲佔地空間比較大啲嘅地方嗰度搞，咁、嗯、啊有得搞喎， 咦幾好喎、啊， 有得搞喎、啊、真係。 我諗咗係頭先阿 O 講嗰以上幾個地方咧，有幾個我都可以去到，係、嗯、啦， 又去翻個主題樂園啊？ 唔使、嗯、 去科學園 啊， 係啊，就喺、是、科學園。 哦 跑步都去到 都得嘅， 西九都得， 西九都得嘅。 到时唔知仲有冇嗰个极光体咧？ 系唔知啦，到时啊，应该有啩， 有嘅系啊。咁大家享受一下啦。嗱，你话除咗嗰啲消费券可以爱嚟呢啲饮饮食食之外咧，咁、嗯、啊，你话成份呢个财政预算案咧，咁啊，仲有一个都开心嘅，咁、嗯、啊一个退税啦，咁样。如果你系单身人士，月薪2.1万咧，咁啊尽享6000蚊嘅退税，咁样，咁都。几好啊、嗯、有得退好过斋交冇得退啦、 啊。我哋呢啲有細路仔嘅咁梗係希望睇到佢有一个又加咗啦又子女税啦。 係、啊嗯、见到。 係啦、 啊啊啊啊。我都有问妈咪。 咩问妈咪做咩 恭喜恭喜恭喜。 我问我妈咪咦咁究竟我而家系咪你系有退税额嘅呢因为我读緊书㗎。 关你咩事啫。 咪咁我问我妈咪咁我妈咪都系要俾税㗎。 係 呀 係呀係呀。 係呀即系问哦原来只要我读緊书系有得退。 係呀仲有得退㗎。 系、 哦、 啊去到。 我以为你问你妈咪咦有冇諗住再生个细佬俾 咁、哦、 就再退得多啲啦、嗯、啊咁样。咁唔係几好嘅有陣时呢啲开心热闹啲嘅。 有嘅、okay, 你唔想要个细佬咩 係啊 我想独享宠爱。 係、okay, 啊係啊 不过读书嘅朋友出年都好喎、 啊。係 啊, 啊 考试费都免咗喎。 係 啊, 啊开心啊。 一年啫係咪即係出年嗰一年啫。 暂时出年一年、 啊。希望考一年就考完㗎啦。 上几年都有免啊。 係啊冇话。 冇话諗住。 已经开始免 了。係啦、啊、我2019年已经开始免 了。我就啱啱开始 COVID 嘅时候。 係啊。 就开始免 了。咁啊你都系开心香港嘅受惠者啦。嗱讲多少少一个身份新俸税呢受惠嘅人数呢、嗯、其实受惠人数全香港呢190万受惠嘅、嗯。其实呢个都几多㗎、 嗯。 结连埋嗰、那个叫做消费券呢咁佢、嗯、都莫叫做意识形态上都真係俾到10000蚊钱嚟、 嗯、 真係。如果你係份工21000蚊啱啱享尽咗个6000蚊嘅退税咁、嗯、来搭回咁样有大概11000蚊到囉。 係呀、啊、左搭右又搭左咁啦。 咁、希望大家即係可以享受下啦呢啲咁呢份财政预算案都充满维他命嘅咁希望大家可以补给一下啦。 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呼气流逝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奔个世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 守好自己，有我守好归宿，有我平时害羞的我，求第一欣赏你，安心依靠我，变更好的我。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 yeah. 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 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for you to take a breath. And if this paper'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Baby, you know 那个最爱你请不过世一给我即使爸爸教我谦虚写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oh, 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开手的我求第一欣赏你心境速放纵，我性格注重让新人相信我的死不倒，唯因你可以激起我斗志，在乎要积上越求上，唱情歌。世界太细了，请颁个雨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谁都输给我。很感激这个你，只喜欢这个我，明明极狠的我，幸福因只因你，偏偏选中我。这世一的我 For you For you For you 7:53张天赋世一 23号啊，咁啊2月23号一个日子咩咧？咁就系呢个实名登记电话实名登记，今日 last day 啦， 肯定记得啊呢一、 肯定记得。 讲咗咁耐， 讲好耐啊，系啊，不过世事就系咁噶啦。 你几知唔知几时开始听啊？年头啊， 年头， 因为佢有个宣传声，第一就话今年最重要做乜嘢啊？ 实名登记， 两兄弟起身，即今年最重要系乜嘢啊？ 实名登记。咦，嗰两兄弟我系阿哥喎、 啊，就系、是。 系啦，咁大家实名登记咧，就要快啲去搞翻嗰个电话啦。咁如果你话，譬如太空卡嘅太空卡，如果你系想继续用落去嘅话咧， 要实名登记， 都要实名登记，即系要搞翻嗰个名嘅。咁、如果你唔搞嘅话咧，其实都有几多问题，将来用唔到啦。咁、但系咧，其实有啲朋友咧，佢有啲 case 系咁样嘅，咁佢可能咧本身佢嗰张卡咧系储值嘅、即系佢入边本身已经系有一个嘅金额喺度嘅。咁如果你话喂我实名登记，我仲未搞。咁之後嗰啲譬如電話卡入面嗰啲餘款係點樣呢？咁佢呢就話到係根據返你自己本身嗰張卡嘅有效日期，即係例如我張卡呢係去到2月28号嘅咁講啦，咁嗰個餘額呢就算你過咗今日呢入面個餘額張卡你唔得，但個餘額呢你可以去返有關嘅電信公司嗰度呢攞返、或者就將佢變更做其他嘅唔同嘅增值嘅月費咁樣嘅。咁、所以呢就唔會話喂我張卡今日如果我都未登記嘅咁就死咗，咁唔係嘅。咁同埋有陣時電話卡呢佢雖然有個電話號碼啦，咁有啲人會覺得喂我每一個月嗰個嘅叫做上網個功能都已經冇咗，因為而家實名登記其實你只係上一個網站咧，其實就已經好方便可以做曬。咁政府亦都喺港鐵嘅車站入邊啦。 好多個嘅港鐵車站入面郵局啊，好多地方咧都可以做到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實名登記。咁如果你話我上網都上唔到啦，因為佢嗰個上網服務都冇咗啦。咁其實用 WiFi 咧都一樣係可以 link 到去有關嘅網站嘅。咁、所以而家咧就當然希望大家就繼續實名登記啦。政府都有啲數字嘅，咁佢就話到其實已經累計接近有1200万張嘅儲值卡咧就完成咗登記。咁但係就有幾多？是未登記呢咁唔知，因為電話號碼真係出過太多啦。咁你要再攞翻個數嘅話咧，我都覺得會有啲困難。 同埋有陣時咧，有啲電話號碼咧會被摒棄之後再攞翻出嚟用。係 啊 係 啊，唔、啊、知隔咗幾多年，啊、半年咁快嘅啫咩？ 唔係半年咩？ 我唔知喎，呢、這個我唔肯定。 因為我上次咧經過嗰啲手機電信商嗰啲鋪頭啦，咁諗住啊。睇下手機，即係換呢部手機之前諗住睇下啦，即係啲 plan 啊、上台嗰啲係點啦。跟住佢就推介咧，我出過一個新嘅 number，我話唔得啊！呢我做嗰個行業，我盡量唔想轉 number 咁樣。即係呢個都係一出新做嘢就用啦，即係用咗廿幾年嘅一個 number 嚟。 我哋嗰啲電話號碼都唔會轉， 正常啦。中國都係啦，唔會變嚟變去噶嘛。 咪遲啲會噶啦， 遲啲會係嘛？費事咁多人揾到你係嘛？ 唔係你轉行，你咪會轉咯， 係咩？即係冇話嘅，你可以 slash 噶嘛？依家係咪 slash 啲後生仔中間嘅時間教人哋畫畫，朝頭早可能健身教練都得㗎。動靜皆宜，唉，未必一定要係咁嘅。 而家啲卡都一卡幾號啦。 但系咧，我就睇到哇，有啲好靓嗰啲 number 咧，理论上就大家坐拥晒噶嘛，啊佢又真系动个二拉架出嚟，仲有呢啲拣咁样，咁我就话、其实呢啲 number 咁靓咧，唔系晨早已经有人叫做攞咗或者用紧，佢话唔系噶，有啲人 攞翻出嚟， 会系啦，会套翻个 number 出嚟，同埋有啲可能唔再喺香港住咁样 cut 咗台嗰啲咯， 咁我一定唔会要啦呢啲 number 系咪？ 嗱，如果佢系靓 number， 点解当时啲人会用靓 number？ 系 靓啦， 系啊， 好运啦， 意头啊， 意头啦。即系几多个八嗰啲最兴啊！以前我哋去攞啲 number， 几多个八越多八就越贵咁样啊嘛。咁既然嗰个人用咗，都要放翻出嚟，佢唔 keep， 即系唔好啦，唔好我仲用。 钟哥可以咁谂、哦。同佢个八字唔夹，同你嗰个夹， 系啊， 咁啊大件事，系咪？我要带埋，我要带埋师傅去啦， 系咪先？即系有啲人一见到个八字就打冷震嘅，咁样搞唔掂啊！ 我要带埋师傅去，师傅呢度啱唔啱啊？唔啱， 带埋师傅去二拉架嗰度睇。 咁应该二拉架嗰啲，除咗嗰个电信供应商嗰啲员工，应该摆个师傅喺度，我帮你算一算呢个 number 啱唔啱？ 咦，系， 可 能真系要咁啊， 要咁样先得。 系啊，呢个可能真系帮到手。不过即系嗰个员工都有讲话呢一排或者呢一两年系多咗啲 number 蛇翻出嚟嘅，咁啊唔系因为生活得唔好咁样，可能有啲移咗民啊咁样剩啊嗰啲去咗第二啲地方工作为主要嘅工作地方，咁你知依家其实打电话就净系本地打得多噶嘛，即系如果唔系你就我白啲讲啦，你用微信或者用 WhatsApp， 其实你都联络到那个地方都可以嘅人噶嘛，同埋佢可以喺当地申请嗰个 number 都可以用到我头先讲嗰啲其中一两个嘅社交通讯软件噶嘛，咁所以其实你原有个 number 又唔系好重要嘅啫，啱唔啱啊？即系如果我而家 揾得翻嗰个人， 梗系揾得翻啦，因为你当地都可以申请一个当地嘅 number 噶，你去马来西亚做嘢，你马来西亚用个 number， 用个 number 都可以申请。头先我讲嗰啲通讯， 除咗 number 之外，其实而家社交平台线上都有好多唔同服务，都系可以揾到你想揾嘅人。 系啊，所以原来呢家啲 number 又冇以前咁 重要， 咁重要同埋咁贵咯。 都系嘅， 有个年代炒到好贵啊！呢啲电话 number， 所以而家嗰阵时俾好贵买嗰啲都唔知而家信唔信品， 应该输钱啊要。 路啦，去翻黄珠路咧就挤塞噶，就系、是、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咁亦都影响到青云路啦。去翻黄珠路咧就挤塞。咁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嘅交通意外咧就系、是、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啦。咁另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咧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的交通意外雖然清理好了，車龍就未消散，現在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對出。最後消防處提提你，自動心臟除顫器 AED 有語音指示，任何人未學過都適用， AED 看得到用得到。交通消息報導完。

所有嘢都已經出現咗變化。首先第一，如果你話以即係美國啊，以利率嘅角度去講咧，就起碼就係個債息咧，就一下子咧就抽高翻曬上嚟。咁啊，唔係抽高氣爽喎，係抽咗上去之後咧，大家個心情咧就唔係咁好啊，因為都會擔心未加完息，咁個股票市場氣氛就梗係受到衝擊啦。咁呢個咪就係即係好簡單就形容咗美國股市嘅情況。咁但係個債息上咧，咁當然理論上咧，對於我哋香港咧都會有影響嘅，因為好客觀嘅事實就係當個美元有少少反彈咧，我哋個港匯通常都會走翻弱嘅。咁好啦，咁而家呢個情況亦都出現咗。不過咧就即係咁。喺目前而家呢一秒鐘咧，即係對於我哋個港息咧，即係當然個 HIBOR 咧都唔係話真係即係點講啊，上好多，咁其實咧都係維持住喺而家呢啲水平啫。咁但係咧個最優惠利率咧，即係如果你話即係美國仲有三次加咧，咁即係可能都真係有一個上調嘅空間。咁之前咧。金管局嘅總裁余偉文都講話，即係又唔好咁快估見頂喎，咁都提醒咗㗎啦。咁當然啲大銀行決定嘅，最後就係大小銀行啦。咁睇嚟而家可能都會有1%嚟嘅空間，咁樣即係喺而家呢一秒鐘咧，就叫做都慢慢反映緊。咁即係呢個就係利率嘅環境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喺過去個零禮拜咧，我最擔心嘅一樣嘢咧，都係即係出現咗嘅，就係乜嘢咧？就係地緣政治嘅。緊張嘅局面啊，即係哇呢邊又即係威脅核試啦，嗰邊又話唔遵守之前簽咗個協議啦，咁跟住那邊商咧又喺度射下導彈啊，係咁射出海啊咁樣，即係都係越嚟越緊張咁嗰種狀況咯。咁所以即係當地緣政治呢件事係仍然係困擾住市場情緒嘅時間咧，咁又係啦，即係點都好唔多唔少咧都會對於個即係股票市場咧係即係有所影響咯。咁至於你話即係啲企業嘅業績，阿歐頭先都講係啊，即係好彩就即係靠曬匯豐一份業績，就真係一隻股票，尋日咧差唔多係完全就係靠曬佢咧嚟即係支撐住成個大市，因為即係話曬點講都好，即係匯控都係一隻即係比較權重嘅恆指成分股啦。咁無道有偶，其實喺佢業績之前其實都好多次㗎啦，就係佢公布業績之前咧，即係美國某一個即係都幾多人睇嘅電視台咧，咁就揾我嚟講個業績啦。咁我話我就相信咧，就應該會比預期好啦，淨息差改善啦，咁甚至乎可能會派翻季度股息啦。憧憬住嚟緊下半年可能仲有回購啦。咁基本上都叫做同我預測係完全吻合嘅。咁所以即係既然咁好嘅成績表咯，咁冇理由股價會有唔好表現嘅。其實應該講。佢公布完業績嘅時間咧，個股價抽咗上去㗎，跟住落翻嚟添嘅方入。但係尋日咧，就真係見到外圍，無論係即係之前喺英國啊、喺美國啊，個股價都咁好，咁冇啦，咁一定要夾高嚟開啦。咁跟住咧就一路維持喺高位。咁因為市場都會睇到就係話，喂，咁真係好啊嘛。咁仲有即係賣加拿大業務嗰單嘢，如果搞掂嘅咧，佢去到年底又再整多個特別息俾你，咁即係。又真係咁多利好嘅因素，咁唔通你仲可以沽佢落去咩？咁所以就真係靠曬單天保至尊嘅匯控咧，就撐住我哋港股。不過一隻股份即係撐咧，就未必撐得住嘅。甚至乎即係講到22,700點，港股短期見頂回落，咁而家就跌咗就嚟，即係2,000點鬆啲啦嚇。咁開始啲人就會講調整啦。咁不過亦都咧係點講咧，都唔知係咪只係用不幸嚴重嚟形容啦，即係。恒指喺农历新年之后咧，我都记得我都话我已经冇任何向上睇嘅目标啦，只有向下睇嘅一啲支持啫。咁亦都即系叫做吻合啦。咁希望过去嘅睇法都帮到大家，起码即系唔好话吹吉避凶咁夸张，但系起码即系都有个方向俾大家，即系捉到啊，即系要回嘅啊，始终都要回咯。咁而家。真係仲要支持位，我就會睇恒生指數，即係真係齊頭跌近20,000點、250天線喺呢度啦。咁同埋亦都即係咁多即係負面嘅消息，即係你話喂一下子未必係要一下落去，但係反覆咧，可能都有機會即係接近翻呢個位置咯。即係都係嗰個反彈嘅動力都係有啲缺乏嗰種感覺， 都要試一試個低位咁樣嚇。咁啊問一問 Dicky， 另外一隻係百度，我想問一問啦。咁佢公布咗第四季嘅業績啦，咁咧就比預期高咗嘅。咁同一時間咧，佢就話：喂，希望咧計劃將多項嘅主流業務咧，又同 AI 聊天機械人咧，即係搞一啲嘅關聯咁樣啊。其實呢啲消息咧，係我哋可以睇好佢啊，定還是反而喂有啲咁樣嘅嘢，我哋應該要再望清楚咧？ 應該咁講，其實咧，即係大家都會識得講聊天機械人啦，乜嘢公司都話 AI， 而家個個都話做呢樣嘢，咁甚至乎內地亦都有即係唔同嘅即係話由學校到上市嘅公司都係咁講。不過的而且確，即係如果真係要講，我都記得都講過呢啲對白㗎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揀，話喺內地咧，真係要揾一隻即係比較根正苗紅嘅 AI 股咧，咁百度真係即係好明顯係其中之一啦。咁當然啦，即係呢一個即係民心一言咧 ，Ernie Book 咧，咁其實亦都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呢個就係 ChatGPT 嘅呢一個內地版本咯，可以咁形容咯。咁而家都係一路都講緊話，即係佢點樣會加大呢個業務嘅發展啦，即係由雲嘅服務啦，呢一個數字嘅時代，咁而去到而家即智能啦嚇，人工智能啦，咁佢哋真係行得即係好前嘅，呢個咧的而且確係事實嚟嘅。咁仲有咧就真係佢亦都唔係淨係呢樣嘢啦。咁不過都係好客觀講啦，之前都講話嗱，即係如果你話純粹炒 AI 概念咧，我就覺得即係一日起兩日至三日就已經散翻曬落嚟。咁就算百度咁強咁有實力都好啦，佢股價亦都回翻曬落嚟，連廿天線都守唔住。咁不過，即係呢份成績表啦，同埋呢個業績展望，我會覺得即係起碼都好。一講曬就係佢喺呢一啲同類型嘅股份裏面，佢點都會有個好啲嘅抗跌力，同埋長遠嘅前景都相對地會比較好一啲咯。 咁另外都想問埋 Dicky 啦，咁見到有評級機構啊，咁將騰訊啦嘅一個叫做 ESG 評級咧就下調啊，觸發咗咧就多隻外資 ESG 基金咧就將呢個股份清倉啦。不過其實下調嘅唔單止淨係騰訊，仲有譬如百度、微博等等啦嚇。咁其實亦都睇到今次呢一個下調嘅話，對譬如相關嘅股份啊，有啲咩叫做負面嘅衝擊咧？ 應該咁講，其實呢就可能大家又放大咗少少嘅，即係某一啲嘅報道嚟講又，因為好客觀嘅事實呢就係而家環球金融市場呢亦都會好關注住即係所謂 ESG 或者係相關嘅評級，即係對於佢哋啦喺呢一個即係呢一個企業管治啊、環境啊、即係保護啊呢一啲咁啦，環境保護啊呢啲咁樣咧，咁其實咧就好多時候咧都會睇下佢哋即係喺對於無論係即係可能講再講得遠啲到碳排放啊，所有嘢都會有好多嘅關注啦。咁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咧，亦都有一啲部分環球金融市場嘅指數咧，係追蹤住呢啲嘅即係股份嘅，亦都有可能咧，亦都有啲基金咧，甚至乎可能有啲機構投資者咧，佢哋係會係集中去投資呢類型嘅公司嘅，即係話如果你係屬於呢一類型嘅，咁我哋就會投資你啦。如果你唔係咧，可能就會即係唔投資得咯噃咁。咁不過咁，即係如果你話客觀啲嘅事實去講咧，我又覺得未必話即係會觸動到即係一個咁大嘅一個嘅影響嘅。咁始終畢竟即係都係嗰句，如果你話即係以指數成分股，又或者係一啲比較重要嘅環球嘅指數咧，即係只要係喺唔影響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就覺得即係嗰個被動嘅沽盤就唔係話真係咁誇張，即係我諗即時嘅反應就係、是、即係有啲擔憂咯。咁但係亦都過去呢段時間，平台經濟嘅股份亦都唔係淨係面對住一個負面消息，咁騰訊亦都真係升咗好多，咁同埋之前亦都因為接連三都好多好消息啦，即係哇又有版號啊，咁跟住內地就對於防人呢一個智能手機嘅遊戲或者係呢一個遊戲嘅市場，以前又監管啊限制啊，哇而家就支持翻轉頭啊，咁呢啲亦都係導致到佢個股價點解過去會跑贏曬恆指其他同類型嘅股份咧，咁亦都係呢個緣故啦，咁都係借勢有啲回吐咯。 咁近排咧港股業績期啦，咁見到今日出業績咧，咁港交所啦、阿里啦、咁网易啦、云音乐啦等等啦，唔逐一细数啦。咁啊，抽只港交所出嚟讲下先啦。听日先同 Dicky 讲埋只阿里巴巴嗰份业绩，因为都要等收市啊，即系美国嗰边手即系公布先讲得到。反而咧，只交易所咧就今年都行政总裁啦、欧冠胜啦都讲咗好多新嘅刺激措施、啊。咁见到今年年头到此刻为止咧，个成交金额咧又真系比上年多嘅咁样，但系有冇利港交所嘅业绩表现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做个前瞻先。 好，其实咧都真系点讲咧，都系持续改善当中啦。无论你话即系首次公开发售都回暖紧啊，个市场都。咁如果你话讲到其他嘅收购兵啦， 以至到整體嘅港股成交金額啊，即係其實大家睇港交所好簡單，就係睇呢幾樣嘢噶啦。咁但係咧，好客觀嘅事實咧，就是、我哋都要睇埋未來嘅政策啦，包括尋日陳茂波即係財政司司長都講咗財政預算案啦。咁其實咧講到港交所咧，其實都有一個好清晰嘅定位。咁甚至乎咧，即係未來咧喺即係四個字啦，就互聯互通嘅機制，即進一步再擴容啦，即係甚至乎再即係擴大個範圍咧。咁我諗呢方面咧，對於港交所都係正面嘅。咁不過咁，即係佢嘅股價咧，過去呢段時間亦都即係伴隨住好似個港股咁咧，亦都有所回落。即係形態上高咧，唔係好靚仔嘅，成個頭肩頂出咗嚟㗎啦。不過佢又未話好顯著跌穿個所謂好重要嘅頸線嘅支持位，咁所以我反而會覺得佢都會算係其中一隻，即係嗰個防守性會相對地比較好啲嘅股份咯。咁、那個股值亦都即係比起以往一個好高嘅水平嚟講咧，其實亦都開始又即係算係開始合理翻少少。咁我會覺得呢份成績表應該都唔會太差，同埋我估計就係話對於即係港交所即係管理層嘅業績展望咧，應該都會係有個比較正面啲嘅預期。畢竟喺過去嗰三年受到疫情嘅衝擊咧，即係其實好多上市公司咧，佢哋嗰個上市嘅計劃都係即係受到影響嘅，因為業績可能已經係達唔到指標啦。第二咧就係話好多嘅因素，因為即係未通關啊等等咧，唔係咁容易做到。咁所以我相信啦嚇，即係嚟緊未來嘅一年咧，即係整體即係資本市場咧，其實即係開始應該會有機會有個復甦啦，即係無論你話個港股，即係股市就係梗係升升跌跌嘅啦。但係資本市場啲融資嘅活動咧，應該就會慢慢好轉咯，因為起碼都真係已經係真係復常咗啦嘛，而家。 同埋睇下有冇啲大型嘅 IPO 啊，可以嚟下香港上市啦，咁啊，令到個新股集資嘅市場都活躍翻起上嚟啦，都靜咗好耐啦嚇，咁啊。 係 啊。有冇機會好啲啊？呢、這個新股市場今年又 好大隻嘅，就真係睇緣分啦。有啲真係好大隻嗰啲係咪先？大家都等緊嗰一兩隻嘅，但係如果你話成個市場應該都會即係。应该咁讲啦，疲极太耐之后就渐入佳境啦。 系咁啊，希望真系做得到啦。咁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个股啦。听日再同 Dicky 倾偈，多谢你。 好， 拜拜。 唔该 ，Dicky， 拜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嘅優惠咧，可以同大家講下啲儲錢咯。我問下船仔先啦，即係作為一個後生女啦，你都係廿零歲，有冇儲蓄嘅習慣啊？ 係呢個有啲心虛添。我係我嘅儲蓄習慣係盡量慳錢，但係就唔知道自己啲錢使咗去邊。 你都係一個自己喺身邊朋友入面屬於一個慳妹嚟嘅，都係 我係慳嘅，但係我啲錢唔知點解會唔見咗咯。係、啊，我算係慳嘅，但係我啲朋友係儲到多啲錢嘅。 但係佢哋係窮奢極侈嘅，但係佢哋 又 儲到錢咁樣。 佢哋會比較儲到錢。 咁你先個了解你嘅收入來源喺邊度先？除咗屋企人有零用錢啦， 冇喎、啊，屋企人唔俾零用錢我。 哦，咁佢哋聰明啦， 梗係啦，使曬嘅會。我嘅收入來源就喺度翻工咯。 啊，冇啦。 咁啊，出边仲有一啲做 marketing 嘅嘢， 系 帮人补下习，咁啊，差唔多咯。 系，咁都算唔系单一啦，即系都有几个嘅 多元素、 OK、 多元化咁样。 你井都掘咗几个、啊， 因为唔中意打死一份工啊！我个人咧比较中意即系唔同嘅嘢，咁 marketing 又可以做下，帮人补下习，喺度开下咪又几好，系嘛？ 系啊，可能呢个都系你爱情观啊。 系啊， 系啊， 咁、又唔系，争啲争啲争啲俾你。 喂，我又想问下船仔啊，即系你人生入边暂时觉得最悭嗰个操作系点样咧？即系你生活日常入边 衣食住行， 系啊，你觉得 喂范畴 有一嘢系最悭噶啦？ 我啊， 系啊， 我最悭系食嘢咯， 系。 系，我反而就唔敢即系食太贵嘅嘢，系、 嗯、 啦，会即系隔晒价、 嗯， 或者平时买电器啊，买插电器，我真系行十几间嘢之后先拣一嚿，就可能纯粹平5蚊咁样，系啦，但我就会咁样做咯。 咁你搭20蚊车先至去平5蚊咁样，咪即系垂精有品？ 唔系，咁又唔会嘅，搭车就。搭車就睇下行唔行到去，如果行到就盡量都唔搭噶啦。 咁、你都慳嘅，如果你講到咁極致，用步行嘅方法， 行路翻學啊嘛，行俾我睇。 步 行路，我諗我要行一個鐘，如果翻學， 一個鐘都慳到。 咁啊，時間都 係 金錢嚟嘅。 最緊要就係你買到嘅係健康， 都算慳嘅。 係啦，時間都係金錢嚟，你都講咗個核心理念。不過咧， 船仔你几多岁啊？ 22。 咁啊， 开咪问埋呢啲咁。 咁你咁细个唔紧要啦，你俾我18岁，我日日开咪讲啦。如果真实地，你20几岁开心都嚟唔切啦。 22岁啲女仔就话自己老噶啦。 系啊， 系啊。我听纯粹系谂起哦，我因为我最近先生日嘅，突然间谂哦，已经大咗一年啦。 哦，小事啦，成熟系有一种美丽喺度嘅，唔通成日系细路女咁啊靓女咩？系咪先？你唔会见到一个14岁嘅女仔选港姐噶嘛？嗱，港姐 CEO 喺度啦，系咪啊？有啲资历先靓嘅女士系。 而家其实港姐咧，靓与唔靓都会入到围噶， 系咪？点解嘅？ 你冇啲唔靓嘅，点会演得出靓嗰啲系靓咧？ 哦，咁啊系， 系一个对比嚟嘅啫嘛。 系啊， 所以你唔会有一届港姐或者任何选美都系嘅， 系 你唔会见到个个入围都靓噶，系唔会嘅。亦都唔會個個都唔靚嘅喎， 係， 因為又係對比嚟嘅啫嘛。你見到呢一個唔靚，嗰、那個未靚咯， 係啊， 就咁樣做出嚟嘅。 做節目都係咁啊，係嘛？一個轉數快啲，總要有啲人轉數慢啲咁啊，有前有後。嗱，今日咧想講呢一個，即係好好啊！報章咧揾到一個研究報告咧，就係、是、用唔同嘅儲蓄方法咧，點樣可以儲到更加多嘅錢？以一個咧25歲嘅年輕人為例啦，每個月咧唔使賺好多錢啊，15000到一個打工仔啦，咁樣即係好基礎嘅一個入息啦，即係15000一個月咁。25岁，咁咧有好多唔同嘅储蓄方法咧，其实可以帮到佢咧一年咧大概储到70000蚊咯。 咁 多 系啊，嗱、啊、有一个大家都有听过噶啦，一个52周储钱楼梯法啦，嗰、那个系储得最多嘅，即系一日储1蚊，第二日就储2蚊，第三日储3蚊，嗰、那个系储得最多，不过好难持之以恒嘅。 系啊，因为去到最尾嗰个月点搞？ 因为如果嗰个复利效应啊，其实系好夸张噶。如果你賺錢係用咁嘅模式賺錢咧，你賺緊幾百幾千萬噶啦，係、啊，但係咧唔容易做嘅，真係嗱，呢啲紙上談兵話52周樓梯儲蓄法咧，儲到嗰70000蚊咧，我都一半半嘅，好老實。但係有另一個咧，用個365天啊，同埋有一個叫333儲錢法咧，就 O K。咩叫做333儲錢法咧？其實咧就係將啊你嘅收入啦，同你嘅支出啦。同你嘅儲蓄咧分成3份、3份、3份，咁咧呢3份咧，如果你可以堅持得到咧，你個儲錢咧，起碼每年係可以儲到咧，叫做50000蚊以上嘅。咁呢個我就覺得咧，相對咧合情合理，同埋咧冇咁超現實。有陣時候你講到哇，一日你講到自己一日儲1億都得啦。咁超現實，我都揾唔到咁多錢，我真係要洗費噶嘛？唔通我一滴水都去康文署嗰啲運動場場地斟啲水卡嚟飲咩？ 沖涼又攞埋啲衫過去嗰度， 沖涼又喺康文署打完波嗰啲場地嗰度沖咩？ 睇電視又落商場， 係啦，食嘢就同啲慈善機構同啲公公婆婆爭飯盒咩？係咪先？即系讲唔过去嘅，有阵时太究极嗰啲储蓄方法。咁但系呢一个333储钱法咧，我又觉得啊比较靠谱一啲。即系如果用内地嘅说法，就比较稳妥一啲。但系都有佢嘅弊端噶，就系咧太欠缺弹性啦。因为当咧你真系嗰个月突然间有啲意外嘅开支要用，超出你嗰即系30%嘅支出嘅话咧。你就会破坏咗你成个储蓄体系㗎喇。因为你有一个月坚守唔到呢，譬如当你7月做唔到呢，你8月都做唔到嘅。因为係递进式㗎嘛，你今个月破坏咗呢个基础呢，下个月呢因为你上个月洗突咗呢，下个月就唔能够做到333啦。係一下一下咁样崩坏落去，咁就係当中欠缺储蓄效率彈性嘅其中一個因素咯， 堅持都好重要嘅，即係有啲朋友就好容易就會放棄，原因就係因為喂，我今個月都做唔到咯，嗰一下咧就已經令到佢全年嘅 plan 就冇噶啦，係啊，即係反正都做唔到咯，咁啊不如今年就停咗先啦，出年再嚟啦，呢啲魔鬼就出嚟啦。 譬如就話歐講嗰個樓梯式啊，遞進式嗰個咧，一蚊，第二日2蚊，嗰個咧，可唔可以做短啲啊？唔好做一年啦。做一個月得唔得啊？一個月會唔會易教啲啊？ 我一個月都儲到1000蚊以上。 係啦，儲一個月， 咁、都幾好啊！ 咁咪逐個月嚟咯。係你冇辦法一嚟就成年。 係啊， 一個月先。 今個月完咗之後，下個月咧又由頭開始。咁你個咁就舒服好多啦。 咁你開始咗先啊嘛， 養成習慣咧都係儲蓄嘅好重要嘅。 咁我第二年我咪試下2個月啦，第三年1年咯，咁樣啊。 一个月完成咗，第二个月使翻个1000蚊，到第三个月，你可以递进式一单数月份储钱。 点解要使翻咧？ 使钱， 因为庆祝啊嘛，我成功咗啦，就要庆祝咯。 你储钱嚟做咩啫？储钱我嚟 使 噶 嘛， 唔啱咯， 为将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到访广州和深圳，展开上任之后首次对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访问。李家超和多个司局长今朝大约八点到达西九龙高铁站，乘搭前往广州的列车。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和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叶文娟等，他们上午会同广东省领导会面，就粤港合作推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交换意见。下午将会转往深圳，同深圳市领导会面，探讨全面深化港深合作。李家超将会即晚返港，离港期间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处理行政长官职务。医务卫生局话，口罩令今日起延长14日到下个月8号。政府刊宪就强制在公共交通工具、港铁、指明处所和指定公众地方佩戴口罩的规定，将会继续有效到下个月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但是中俄关系历经国际风云考验，成熟坚韧，稳如泰山。虽然危机和乱象时常出现，但是挑战和机遇并存。他又说，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来不针对第三方，都不受第三方干扰，更加不接受第三方的胁迫。中方愿意和俄方一起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政治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拓展务实合作，维护两国的正当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发挥两国的建设性作用。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34.94， 瑞士法郎 0.931， 加元 1.354， 人民币 6.894， 英镑对美元 1.206， 欧元对美元 1.061， 澳元对美元 0.68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24.57 美元，卖出 1824.77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日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同埋有烟霞，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 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係擠塞，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龍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啦，龍尾欣怡花園。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的律倫街一段就比較擠塞，咁而家車龍排到去亞皆老街。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以市民心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来到二月尾了，韩国人来讲就迎接一个很重要的时间 Language Academy 韩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3月1号对韩国人来讲都是一个很重大的日子来的，因为是韩国的三一运动，韩国的国庆日来的。有时韩国人都会形容他们那个历史是好像一些比较 surpuda 的意思，是很伤心啦。 主持苏怡老师谭永辉， 星期日晚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想说基本法， 一年二十集，用相片去讲基本法的前世今生。 大家好，我是廖宇轩。不知道大家走过中环军营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份好奇，甚至有一份对保家卫国的憧憬呢？ 我拍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大厦，我们香港人对他们致敬。 想说基本法，逢星期二、五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年格林美可以为大放异彩的一位女歌手啊，今年呢就是23岁来自美国的 Samara Joy 啊。这首新歌呢好有当年呢的一些爵士乐的一些经典风范啊。 Can't get out of this mood, can't get over this feeling, just can't get out of this mood. Last night your lips were too appealing, and the thrill should have been all gone by today. In the usual way, but it's only your arms I'm out of. Can't get out of this dream. What a fool to dream of you. 'Twasn't part of my scheme to sigh and tell you that I love you. 今届格林美咧最佳新人奖嘅朋友亦都咧攞呢个爵士乐嘅奖项啊吓，佢嘅名叫做咧 Samara Joy， 留意呢一个名字。呢、这个礼拜我哋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啊 ，Can't Get Out of This Mood。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而家好多人咧都话瞓唔到觉啊，咁点解咧？可能有啲就话，哎，我碌得手机多，碌下碌下咧，跟住瞓唔到，咁、嗯、有啲咧就瞓唔着觉。跟住點樣呢？不如攞個手機出嚟碌下啦，即係無論個先後次序係點樣，離不開都係做緊呢兩樣， 都係手機， 都係 唔會同人有連結， 係啊， 唔會話我瞓唔著，不如同枕邊人，哎，我瞓唔著啊，你不如同我傾下偈，唔會， 咪都可能會嘅，大家攞部手機出嚟，係啊，大家 WhatsApp 咁樣啦， 先 WhatsApp 咗佢先， 係啊， 睇下佢係咪真係瞓著咗先， 喺隔離嗰啲咁樣啊，咁但係咧好多時候有啲人咧就話啊，不如我瞓唔著覺。睇套戲啦，咁、 嗯、 所以咧今日就想講下，大家有冇一啲提議一啲，如果大家瞓唔著覺而可以睇嘅戲咧？嗱，話説兩邊嘅，有啲咧就係、是、即係套戲好好睇，你橫掂瞓唔到咯，冇嘥咗個時間，佢揾到好嘅戲睇啦。 但另一種提議咧就係、是，橫掂你都想瞓覺，不如換一套好悶嘅戲睇啦，睇下睇下你就會瞓噶。睇究竟你哋想推薦一套乜嘢戲俾大家聽下？船仔咧，船仔， 我覺得可以聽一下啲。即係唔係聽係睇睇翻啲調啊，嗰、那個調性比較慢啲。 嗯， 譬如有冇我睇過就係 Before Midnight, Before Sunrise and Before Sunset。 你竟然睇呢套啊？ 嚇，好好睇喎！因為我覺得男即多數其實我覺得套戲好嘅位咧，就係佢哋多數都係對話形式啊嘛。咁所以係其實幾發，即係幾令人諗多啲嘢嘅。係啊，咁既然瞓唔到覺又佢個調性又比較慢啲，咁又唔算好刺激啊嘛，都係想瞓翻嘅嘛，係咪？第二朝起身好攰嘅大佬，如果唔瞓覺。 我唔係聽過好多25歲留下嘅人會睇呢套戲嘅真 的。我係好中意套戲喎，甚至買埋佢個劇本嚟睇咯。 哦， 係啊，因為係好多，我覺得係幾重要，尤其是佢第一部咧，就同我個年紀比較接近。咁佢哋傾偈嘅內容，我又覺得同我幾貼近，我仲俾我媽睇。 一部咩 ？Before Sunrise 即係情留半天啊， 係啊係啊係啊，情留半天。情若半生啦，情留半天啦，同埋日落巴黎， 因为佢全部都系嗰个台词啊，即系比较频密啊， 比 较 多嘅，系啦。咁但系咁啊，听又当听，就算听古仔都几好听啦，系啊， 都系好嘢喎，系啊。呢几套咧，阿船仔讲呢几套咧，我都觉得系好啱瞓之前咧，系可以睇嘅，因为对我嚟讲咧，应该系几分钟或者半分钟就应该 可以瞓得着， 已经瞓得着啦，系啦，非常之好嘅推介。失眠一流啊，咁样我本人真系有啲人真系中意嘅。好啦，咁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有一类型有一个界别嘅电影咧，我特别喺中意即系夜晚失眠嘅时候，我都会攞出嚟。 你唔好话睇《鬼灭之刃》， 唔 会嗰啲越睇越精神。 鬼灭真系越睇越精神，因为睇鬼灭咧。我真係我會直頭開個大啲嘅 mon 睇，佢啲 effect 太靚，甚至乎佢譬如打鬥啲場面啊，嗰啲火花飛咧，哇！佢連啲火花佢都有心機，佢哋話俾你咧點樣飛嚟飛去，嗰啲即係其實睇幾次你都會發覺啊，上次我睇唔到，今次又睇到，呢個係一個典型越睇越精神嘅作品啦。但係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其實有唔少都係嗰啲音樂劇嘅，例如係Phantom 啊、Cast 啊呢一類咧。如果有網上版嘅時候咧，因為啲歌咧我自己都好熟，開始聽下聽下嘅時候咧，有一種搖籃曲嘅感覺。即係縱然佢歌目係好激情，即鬼已經消失咗，只貓又周圍飛嚟飛去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啊，佢而家唱到呢一度啦，然後我個腦嘅畫面就會開始出現嗰啲嘅情景，但係都開始會變得模糊，然後就安然入睡，就會出現呢個情況。所以如果咧你話我嘅話咧，其實都有幾多呢一類型嘅drama 啦，或者 opera 啦，咁我自己係幾喜歡喺瞓之前咧，我嚟氹自己瞓嘅，同埋因為佢哋嘅音樂咧。本身做得好，做得好嘅时候咧，佢唔会有一种咧听到你好哽咽，都系一种好舒服嘅。譬如《Sound of Music》，我自己都好中意，一路听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可能个人又醒一醒，又因为佢唱到啲可能你好熟嘅歌，你又醒一醒，跟住听一听，跟住又可以瞓翻。同埋你唔会觉得系有一种哇又醒嘅感觉，你唔会，你 系 因为我好中意呢个音乐而醒一醒。听完又瞓翻。 睇电视嘅时候瞓之后就算啦，你千祈唔好。如果呢个戏你去现场睇咧， 现场唔会 睇啊，跟住瞓咗即系作曲嗰个多得你。 现场啊，俾钱入去睇啊，梗系擘大只眼睇啦。 所以其实中哥呢一个命题啊，我自己都觉得可圈可点。因为咧一套好嘅电影咧，suppose 你又精彩到唔会 瞓 啦，有更加多打斗嘅戏啦。我记得第一部叶问咧，我睇完之后咧，我真系觉得好热血喎、 第一集啊， 第一集系好热血，因为嗰阵时系即系你唔可以侮辱中国功夫，你讲咩都得。 第一集系一个打十 个 嘛， 系、 那個、 啊系啊，即系我睇完之后觉得哦，好热血、即系久久未能释怀，系出咗戏院之后都觉得有段火咁样，即刻要点啊？耍翻套咏春拳，其实自己唔识嘅，跟住即刻上 YouTube 咁样揈两下手咁样啦，咁样咁。所以我头先话点解钟哥话呢个命题可圈可点系，套戏系闷到， 系啊，令到你 氹你瞓 啦， 定还是系个调子，真系好似头先阿小白同埋阿船仔讲嗰啲，喂佢真系阴柔啲嘅，或者浪漫啲嘅，大家可以甜睡饱饱嘅睇完，即究竟个导向系点咧？我惊我讲咗出嚟咧。 其实 喂冇所谓， 名赞咧，暗踩啊，暗踩，因为我年中其实都睇好多嗰啲文艺电影咧、文艺系主调子啦，出嚟咧即系好闷嘅，即系嗰种闷系唔系讲得少嘅闷嘅，你睇完特别系一啲东欧嘅电影啦。你睇完真係唔知佢講乜之餘咧，佢係想表達一個訊息，但係佢有兩個半鐘去表達同一個訊息，而佢嘅節奏啦、對白啦、神情啦、台詞啦，都係好慢好悶，冇乜配樂墊底嘅。咁我哋慣咗睇呢啲荷里活嗰啲飛天遁地戲咧，咁你就覺得哇，嗰啲真係淡如白開水。搞唔掂。 早期嘅日本电影咧，都系有呢一个问题，即系未必咁多人咁捉到日本电影个节奏，系因为佢有阵时真系会慢到飞天。 所以成日话阿欧讲嗰啲，譬如荷里活商业片咧，其实真系多谢史蒂芬史匹堡噶嘛，即系叫做商业片啊。真正嘅商业片就由大白鲨开始噶嘛，即系史蒂芬史匹堡佢就成功引，即系叫做创造咗一条方程式啊嘛。 系 formula movie。 点样系？喂，我要几时开心，几时笑，几时惊？好工整，呢啲就 係 商業片格局啊嘛，咁、你一定唔會悶嘅， 計算嘅， 計算曬噶啦，所以你睇大白鲨呢到而家睇，你都覺得哇，仲係好睇嘅喎。 所以臨瞓之前咧，未必會睇商業片，反而睇啲即係真係輕鬆小品咯。我估我個取態咧都同頭先小白同埋船仔差唔多嘅，我就開啲活地亞倫嚟睇咯，因為活地亞倫永遠都係 台詞嘅、 台詞啦，同埋咧佢好中意用啲過場音樂，都係啲爵士樂啦。就算好唔開心，佢都突然间用个好轻松嘅音乐带过啦、其实我近呢几年系几中意睇翻胡迪亚伦旧时啲戏添，我唔系话依家近几年佢做得唔好，咁当然唔系我讲佢做得唔好啦、因为其实坊间啲评论都话佢即系都系炒冷饭嘅、但系喺胡迪亚伦嘅世界观入边或者个爱情观，其实系冇悲剧噶，日日都系笑笑口，好开心噶，系咪先？咁所以睇呢啲可能会相对轻松啲啊，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咧就，如果你话夜晚瞓唔到觉，提议大家睇咧，我首先我而家拣两个咧，都唔系电影嚟嘅。因为有时候睇电影咧，好睇与唔好睇，你都会有个心态，不如我睇完佢啦咁样。喂，动辄都可能个半钟，甚至乎两个零钟咁样，咁啊太长啦。所以咧，我會提議大家睇劇集，但劇集咧都唔好睇啲一個鐘嘅，咁、因為可能成個鐘嘅， 嗰啲二十分鐘嗰啲係嘛？ 所以揀啲十零廿零分鐘，即係半個鐘之內嘅，咁嗰啲最好啦。仲要係你唔好嗰套係太緊張， 係啊係啊， 如果太緊張，我睇完呢集 再追， 不過睇多集啊咁樣，咁你又係無聊。 雖然我快速打一個叉，我有個朋友咧，話喂夜晚黑臨瞓想睇咩戲啊咩劇啊？佢话睇安眠书店，我话安眠书店系惊栗片嚟，你有冇睇到个片名？ 片 到又安眠又书店，以为文艺嘢。 你个 friend 讲嘛，叫佢夜晚夜难人静嘅时候戴 headphone 睇啊嘛。 我惊佢瞓唔到，而家但 系 好似第五个 season 噶咯， 第五个 season 系一个惊栗作品嚟嘅。其实 我提议有两套，一套咧相对嚟讲啱大人睇啲嘅，就系Afterlife 叫终极后人生啊，咁其实佢系短片，半个钟头一集嘅啫，就系都喺个串流平台上边你可以揾到。咁呢套咧就系讲一个中年人个太太过咗身，之后佢点样去，但系佢系用一个相对嚟讲咧，唔系咁沉重嘅方法去讲佢点样去面对翻，即系中年丧偶之后嗰种嘅生活嘅，即系相对叫做轻松少少。但系里边嘅台词佢写得好好，同埋嗰啲情节咧，即系令到你觉得。是不是一定要用一个很沉沦的方法去处理一些这样即是叫做有身边人走了的一些方法呢？其实你一定会伤痛，但是伤痛之余你还有没有其他可以积极的方法继续走下去呢？这个几觉得是有那么上下历练的人去看的。但是这个因为始终它的内容，另一个就刚后生一点了，Sex Education，性爱自修室，三季它都是半个钟头一集，輕鬆。佢由第一季開始就係講一個心理，即係真係一個性愛治療師個仔十幾歲嘅時候，慢慢開始成長，點樣面對即係兩性關係啊？又或者而家好多嗰啲同學有啲同性關係啊？用一個相對叫做即係好貼近年青人嗰個角度去講，佢哋嗰個年紀點樣去睇性呢一樣嘢？

日2月23号叫做 International Dog Biscuit Appreciation Day， 即是说国际欣赏狗饼日。点解要欣赏狗饼呢？咁就先要讲下狗饼嘅来源啦。原来由19世纪嘅时候已经有呢一种狗狗嘅粮食出现㗎啦。第一次正式流行嘅狗饼係由一位美国人叫做 James Spratt 发明嘅。话说有一次佢去到英国嘅利物浦探访，佢留意到喺船附近有啲流浪狗係咁喺度食嗰度啲饼，跟住佢就灵感一触，不如我哋整返啲专系俾狗食嘅饼啊。而据闻佢最受欢迎嗰一种嘅狗饼，成分当中除咗有饼干之外，仲有肉同埋菜添啊。咁喺今日 International Dog Biscuit Appreciation Day， 有狗狗嘅你识做啦。 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心，你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轻剑堡垒，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重蹈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你直到苍天都累，若你愿意共我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老年的恶梦粉碎，想相随早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把往新一章去追，成一个面对，惶恐不走进历史国度里，岁月你直到苍天加许，下次下世会否碰见熟悉生趣，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最坏的捉紧你，共你漫步下去，终于老去，昼夜共对，用一生跟你追。

a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ay lubos na epektibo sa pagpigil sa mga malalang kaso at pagkamatay. Kung hindi ka pa nakakatanggap ng bakuna o nakakakompleto sa kurso ng pagbabakuna, hinihikayat kang magpa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kumpletuhin ang lahat ng mga dosis na inirekomenda. Para sa mga karagdagang detalye, mangyaring bisitahin ang www.covidvaccine.gov.hk.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表现啦。隔晚美股咧升跌不一啊，道指要跌84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6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4点，港股 ADR 咧就要跌啦。咁啊，几只重磅股咧喺美国嘅预托证券咧都真系要跌嘅。咁啊，呢个礼拜咧，真系好多唔同嘅上市公司都会出业绩啦，港股嘅业绩期啦，好多大蓝筹都会出业绩啊。头先喺环节入边都讲过啦，咁啊，港交所啦、阿里啦，咁啊，仲有咧网易咧，都系今日出业绩嘅。咁啊，留意市况嘅变化啦，呢啲蓝筹股嘅业绩又点样左右大市嘅表现呢？ 阿 O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一齐打下篮球先啊！继续有专业嘅篮球教练啊，郑浩雄熊仔 Sir 同我哋分享嘅，熊仔 Sir 早晨啊！ 早晨，早晨， 早晨啊！我哋今日咧继续讲走篮嘅第二集啦。嗱，依家好兴欧洲步啊！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冇 Europe Step 嘅，唔知由赞奥比利即系呢位马刺队嘅经典球员开始，定还是系边一位球员？我都唔讲话边个引入欧洲步啊？系咪欧洲球员引入欧洲步？我都唔讲嗰啲追本溯源嘅嘢。但系咧，欧洲步嘅走篮方法咧，同我哋过往咧系好唔同嘅。咁啊，熊仔 Sir 交俾你去讲下，唔同在于边咧，而用Europe Step 嘅好处系咩咧？喺球场上边，好嘛？唔该。 诶，咁咧，我觉得呢欧洲步咧，其实系一个个名嚟嘅啫。我自己觉得，即系其实好早前，其实应该都已经有呢个动作嘅。即系我觉得，当你去到一个敌人嘅面前，咁你能够做一个假动作，可能去咗右边。之后突然之间翻翻嚟左边再上篮，咁喺再早之前咧，其实可能就将个波咧扮系传俾右边嘅动作，即系嗰个形态啊。之后咧就翻翻嚟去另外一边咧做个上篮，如此类推啫嘛。你可能咁下一次压左边，压右边，咁入边有一个细节嘅地方咧，依家咧就可能当你个波放落地下嗰下咧，其实未起步嘅，即系当你计算好个波放地下嗰刻未起步嘅情况下，即刻踏出一步去另外一边，先至去攞个波。再搭去左邊，再開始再搭翻嚟右邊，咁咪變成好似有三步咁咯。 係啊，係啊， 即係講緊係你個攞波個時間啦。以前就唔係啊嘛，可能攞咗波先，之後先再開始做個扮傳波，將手伸前喺前邊做傳波動作，或者扮做其他嘢啦，咁樣望其他，即係翻翻嚟。其實都係得兩步或者步零，咁就已經要上籃啦。咁所以做唔到個呃人嘅動作。咁跟住咧演變到一個階段咧，當個波咧習慣性。当我哋左手一见到敌人，就即刻拍落去右边。咁拍你右边嘅时候咧，个人咧就即刻相反望去左边，之后先再攞翻个波，再可能翻翻嚟左，再右，再咁你见所谓嘅欧洲步就去到咁复杂。咁我哋有啲人咧，其实就讲笑啦，即系叫潮州步嘅。 点解嘅？点解嘅吓？ 即系做得渣啦，做得唔好啦，或者可能做得即系好似太唔知點樣咁，我哋又唔可以話佢真係好叻咁樣笑佢，或者講下笑咁樣咁樣講啫。點樣講都得嘅，不過就希望大家明白個步幅點樣增加到就好似變咗三四步，其實就係偷入邊嗰啲嘅技巧啫。 係，所以呢個都係近排一個風潮啦，即係近幾年大家都 好有用啊，好有用啊， 係啊，尤其是喺個保護皮球嗰度啊，都聽到好多球評家話，即係歐洲步最好咧，除咗 fit 人啦，即係做假動作，好似頭先控仔 Sir 咁樣講，其實保護皮球個能力咧強啲啊，因為個人哋唔係咁容易偷到你波、拍到你波等等啦咁樣嗱。头先就讲咗 歐洲部也好啦，咁又講下上籃嘅一啲多變性啦，再深入去講。我記得嗰陣時咧，好多 NBA 球員咧，為咗玩花式上籃啊，入樽啊，咩又穿腰穿腳嘅。但係你依家唔會見到噶啦，係屬於特別係2000年90年代尾，咁特別係你會記得啦，有幾位球員都係咁啊，高比拜仁啦，係咪啊？我最喜歡嘅球員啦，高比拜仁啦，佢都會穿腳跟住入樽嘅。咁當然花式係一樣嘢啦，但我有聽過一個説法咧，係嗰啲穿腰穿腳啦。其实是帮助了你上篮的时候没那么容易被人拍波的。嗱，我成长的年代当然觉得是即是叫做怀疑不实啦，啲教练见到你无端上篮又做下呢啲穿腰穿脚一定闹啊，闹到你癫咗啊，最紧要你就算最后入同埋唔入呢都被人闹嘅。但是调返转头啦，依家多唔多学生咁样做，而你又点睇呢啲动作呢？ 我觉得是喺自己练习嘅过程当中呢，间中玩下咧，其实系应该嘅，即系你，即系等于拍波一样啫嘛。即系当你练一样嘢练到闷嘅时候，可能我用下其他方法，我上篮嗰下即刻就穿条腰就即刻上埋篮。其实以前一个穿腰，即系转腰动作咧，将个波摆后边转腰上，就一步就上咗篮噶，直线冲埋去，去到面前突然之间就转腰。其实啲顺势上埋篮咧，其实你个人觉得好舒服噶。 嗯， 但又唔系个个够胆喺面前即刻就转腰，可能就即刻攞个波，就将个膊头避一避，其实避一避都冇咁顺啦，直线行埋就一个转腰动作啊，或者一啲所谓花巧啲嘅动作，试下咧，令到个人其实到应变嘅时候咧，我觉得你系多咗一啲你之前试过嘢咧，咁变相到时你又。好自然就会变到出嚟，或者顺应咁样避开啲 防守啦， 防守咁你就去上篮。其实我觉得系需要，唔好咁死板嘅演都净系，我咁样直线埋去，咁变咗好似 系 好多变性啊！你成只牛咁就撞埋去。好多人打篮球嘅所谓三号位铲篮咧，都系好牛嘅，即系觉得球证会吹噶啦，到时射好块球咧，都咁样咁变咗矛盾啊，或者拗撬又可能会多咗。 嗯，咁前排睇呢个荃湾体育馆嗰度睇嗰个學界精英赛呢，都见到依家啲嘅后生仔啦，即係打得好好嘅，其实 好有型啊，嗰啲仲有嗰啲真係 係啊，真係啊， 都未踏第一步就手已经摆天空好似呢， 係啊，即係我都觉得依家啲动作係型好多嘅，啲后生仔學打篮球 入去好鬼有型 嘅，係啊係啊，咁又高大啲呢，好老实讲，即係可能有物种嘅改变啦，係啊，物转天移啦，即系我哋成长嘅年代，哇，边度咁高噶？个都六尺几。 我哋啲基因好啫， 可能系咁啊吓。咁早晨咧，非常多谢专业嘅篮球教练啊郑浩雄同我哋分享咁多咧打篮球嘅小知识啦。咁下集再同熊仔 Sir 再倾偈好嘛？多谢晒你，嗯，拜拜， 拜拜。 今日同大家讲下乜嘢系香港交易所。香港交易所又名港交所，全名是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它是全球主要的交易所之一，是一间在香港上市的控股公司，在香港和英国的伦敦都有营运交易所，旗下成员包括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即是联交所，还有香港期货交易所，即是期交所，还有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同埋香港期权结算有限公司等等嘅，咁多个交易所结集埋一齐就系香港交易所，我哋俗称嘅港交所啦。有机会再同大家细细讲一讲佢嘅历史、佢嘅交易情况、入边嘅结构系点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双手猛摇，想找紧却空虚。梦中的声音诉说世间脱序，而原来沉睡可更累，而从来是什么作祟？撕开的涌浪太多，路过了心烦，偷偷喘息那瞬间，发觉太孤单。当色彩混沌。中天 踪三十一。 嚟啦，星期四嘅早上追踪三十一，船仔我哋一齐叫阿畅出嚟同我哋讲下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睇。早晨，畅。 早晨， 早晨， 老早晨，船仔，早晨，咁多位。 好，咁嚟七点半咯，铿锵集，时装新浪潮系咪要 fashion 一啲啊？ 冇错，咁啊，今集铿锵集咧，唔止带大家睇下新嘅时装，仲要睇下佢哋嘅设计师啊。咁啊，话说咧，即系近年咧，速食嘅时装文化好盛行啦。咁啊，香港咧都有一啲新进嘅时装设计师咧，希望咧藉住呢个机会一展所长嘅。咁啊。香港貿易發展局啊，即係貿發局咧，每年原來都有舉辦咗一啲俾呢個青年嘅設計師參加嘅比賽，咁啊再加埋咧創意香港呢個機構咧，亦都每年都有設計師嘅培訓嘅課程啊，希望咧幫助佢哋經營個人嘅品牌等等。咁啊，今集鏗鏘集咧就會同大家一齊睇下咧呢一啲嘅措施啊，係咪真係可以幫到業界進軍海外？係咪真係咧足夠支持度咧俾呢啲嘅新進年輕設計師咁話嘅？ 系啦，而家咧除咗时装有新浪潮啦，呢几年追求健康生活都变咗热潮啊嘛，系啦，咁所以八点钟咧系咪可以睇一啲关于健康嘅节目咧？ 冇错啊，好心水清啊，船仔。嗱，今晚八点钟继续有呢个 Keep Fit 嘅真人 show 啊，即系唔做点知身体好，咁啊，但系嚟到最后一集咯，咁啊，如果大家有追开嘅朋友都知道啦，即系一班嘅 Keep Fit 嘅素人咧就参加咗一个我哋呢个节目啦，就。我哋一齊直擊住睇住佢哋點樣由一個好重磅重量級嘅朋友咧，而家慢慢咧去減磅。咁啊，今集啦，同佢哋埋單結數啊，即係佢哋玩咗半年啦，又跟住咧我哋魔鬼教練啦 ，King Sir 去學咗好多功夫仔咁話啦。咁啊，今集同佢哋睇下咧，究竟佢哋係咪即係可以滿足到佢哋最初啊節目一開始第一集嗰陣時所講個目標咧？咁啊，究竟咧佢哋當中咧有邊個嘅成績係最好嘅咧？有邊個咧？又会真系肥佬继续做紧一个肥佬咧，咁啊，另外啦，King Sir 咧亦都会同大家咧，即系有啲咩嘢提点指点下佢哋，咁啊，另外啦，几位参赛者咧，佢哋都会一齐去讲下佢哋 keep fit 以嚟嘅心路历程啊，咁啊睇下，比如果大家你听紧。睇緊呢個節目嘅朋友，你都 keep 緊 fit 嘅話咧，咁可能可以俾多啲鼓勵你啊！ 係啊，咁啊，捧下林希玲場啦，捧下捧下，即係係啊，佢老公啊都咁 fit 係咪先？佢都應該會好 fit 嘅。咁啊，仲有角度都有兩個新節目喎，我有冇睇錯啊？場 冇錯啊，冇錯。好啦，咁啊，接住去到今晚十點二十五分有呢個尋聞記啊，咁呢個節目咧就係、是。所謂尋咩文呢是尋訪不同年代的香港好市民的。咁、这个节目短短地咁每一集都会同大家呢去到专访一位呢每一个年代的一位好市民。咁今集啦就同大家呢尋找九十年代的一位醒目師奶。各位醒目師奶呢有咩特别呢就係、是、话说九十年代呢大家记性好的话呢都知道嗰啲电子档好流行。咁其中有一位師奶呢就收到呢啲电话嘅騙案。咁但佢睇好多警訊嘅，所以好醒目。最後啦，佢就引翻佢唔落，佢唔會俾佢哋呃到之餘咧，仲引翻嗰啲電子檔出嚟，就氹佢哋，等佢哋一網打盡。 勁 喎，好犀利喎！ 好啦，快速講埋十點半仲有咩好節目啊？唱 十點半《千城百味》，咁啊繼續同大家睇下四川啊，四川菜，咁啊睇下佢哋嗰啲時令食物，就包括咧叫全筍宴同埋二十四巧碟等等，咁啊睇下佢哋不時不食，佢哋唔同嘅時令有啲咩好嘢食啦。 係啊，咁啊真係筍啦嚇，睇節目嘅話，即係一個全筍宴啦、好啦，唔該曬唱，咁啊下再同你傾偈啦，唔該曬唱，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指出，下年度的财政储备降至7600多亿，相等于12个月政府开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说，这个水平是相对健康，相当于12个月政府开支的储备，并非下限。重新已经检视由回归至今的三个经济周期数据。对于预算案估算，出年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肥咗、啊，有时睇戏会听到呢句台词：你幸福吗？睇戏听到感觉好温馨。如果在现实生活有人问你幸福吗，可能会起晒鸡皮毛管冻。幸福呢两个字好似只是可以写出来，或者只是睇戏听到。真实世界幸福就好似佛地魔，是不敢提不敢讲。其实到底乜嘢是幸福呢？你可能会话呢，个个对幸福的定义都不同。有人觉得简单生活已经幸福，有人觉得要餐餐大鱼大肉，是的，是的。但是有一样可以肯定每个人都相同，就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是追求幸福。幸福可以形容为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心理满足，亦都由于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同，所以每个人觉得自己拥有幸福的程度也不一样。有没有听过幸福好似一个玻璃球，有一日呢、这个玻璃球由天跌咗落嚟碎咗，个个都冲上去执起啲碎片，有人执得多啲，有人执得少啲，冇人可以执到全部，亦冇人会落空。呢段亦系1976年香港电台五间节目《幸福玻璃球》嘅开场白。细个听到呢段说话，影响到我而家。幸福每个人都会有嘅，你可能又会话啦，咁样形容未免有啲抽象，可唔可以具体啲啊 ？OK， 幸福除咗可以听得到，应该望得见嘅。你都听过幸福肥啦，见到人肥咗，自然就会讲啦，你最近好幸福、啊，幸福就会肥。是不是真的呢？幸福肥通常是形容恋爱紧或者结婚之后外形的变化。早前澳洲昆士兰大学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开始恋爱或者处于稳定而且愉快的关系当中的情侣，比起单身男女大约会重6公斤。感情稳定的话，之后每年平均会再增加2公斤。德国亦都有大学做咗相关研究，发现撇除年龄、一般生理变化等等嘅因素，结婚4年左右嘅夫妇体重增长速度比起结婚前加快2倍。有晒数据，但系原因何在呢？研究认为咧，当揾到另一半，就会觉得自己唔再需要外貌或者体型吸引其他人，处于放松嘅心理状态。所以就算食一啲高脂、高糖、高热量嘅嘢，都唔会产生罪恶感。另外，情侣经常一齐食饭，仲要纪念呢日、纪念嗰日，尽情享用大餐，比起单身嘅时候，更多机会放纵自己，系咁食。好多时，幸福稳定嘅关系，反而令到伴侣降低想要维持体态嘅动力。照咁睇，如果幸福就会肥，唔想肥系咪就唔应该俾自己幸福呢？其实使乜谂咁多，可以拥有幸福肥，应该同你讲声恭喜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人。 跟从，冲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而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因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不过默默声，靠你的手臂，抱我人潮中畅泳。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因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生死，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其实咧，我自己都几中意食粥嘅，咁啊，但系唔系话即系就咁普通。煲一烹粥啦，其中一種粥咧，其實我自己都比較少食嘅，因為我哋住喺香港咧，通常都係食翻啲傳統式嘅中國風味嘅粥啦。咁但係有一種粥咧，我唔知係同潮州粥又有少少似嘅，咁啊叫七草粥。七草粥係啦，咁啊咩嚟嘅咧？咁嗱，首先呢個七草咧係大家可以用自己喜歡嘅七種嘅蔬菜。去到好似做好似配備咗一種嘅材料咁樣， 係咪即係菜粥啊？ 有少少似菜，但係菜粥可能我哋都係譬如落菜乾，咁啊一種菜乾粥啦。咁但係呢一種粥咧，其實佢都個菜嘅元素幾強，其實食素嘅朋友咧，我覺得都幾啱嘅。咁佢咧基本上佢一定會配搭嘅，譬如係蘿蔔啦。芹菜啦，咁有啲人鍾意譬如放埋芫荽啊、香葱啊，甚至乎呢係草菇，咁呢啲呢一类型嘅素材呢，但係啊， 聽到都開心我。 點解嘅？你係素食主義者啊！ 我好中意食菜嘅。 哦，係啊，我菜我都好中意食啊。 主要係菜嘅嘢都好中意食咯。 係啊， 但你落咁多蔬菜落去，再加埋啲米咧，其實出嚟已經唔係粥嚟嘅咯。 都是粥嚟嘅，都是粥嚟嘅，所以就喺烹调嘅方法嗰度咧就着手啦。咁你准备咗咁多嘅材料之后，蔬菜嘅材料之后咧，咁都要处理嘅。譬如啲菜咧，就尽量将佢切成一粒粒啦。咁所以呢个系需要啲少少嘅心思嘅。不过坊间咧，我知道有一啲叫做切菜器好似一部機咁，你放入去，跟住搞，其实佢已经可以帮你切到一粒粒嘅。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觉得我刀工唔好嘅？ 唔想切嘅懶，咁就用呢啲方法切咯。咁、哦、但係如果你話草菇啊嗰一類咧，咁就唔需要切到一粒粒嘅，咁你咪切片狀，咁其實都 OK 嘅。咁、嗯、另外仲有一種咧，我覺得一定要喺呢個叫七草粥入邊咧放翻入去嘅材料就係洋葱啦。咁、嗯、啊洋葱佢唔需要咧就係、是、即係之前有好多嘅調味啦，但係相反佢本身自己係一個好強嘅調味劑嚟嘅。 咁都幾雜亂喎，突然間加埋洋葱，所以你又有草菇。菇啦，有菜啦，有洋葱、啊， 西式喎、啊，原来 系咯 ，我谂起打边炉， 系咯， 啲咩都倒晒落去。 所以你听我讲埋先啦，我哋预备咗嘅材料系咁多，咁啊洋葱我都会切一粒粒嘅，咁但系当你处理嘅时候咧，呢、這个就有啲功夫啦、嗯。首先，咁啊大家就要喺个pan 嗰度咧就落少少油啦，咁啊譬如落素油都得嘅，橄欖油都得嘅。好啦，跟住你準備咗之後咧，就熱咗鍋，你就先將呢一個嘅洋葱放落去，就炒香佢。咁啊炒香咗佢，就好快咧就已經聞到一好香嘅洋葱味啦，甜味啦。好啦，跟住咧有啲朋友咧喺呢個時候亦都中意加啲上湯喺度嘅。咁如果你覺得上湯跟啲味道太濃烈嘅話咧，你咧就可以加清水都得嘅，咁啲味咧就會淡啲，因為之後其實蔬菜咧都有啲菜香嘅味嘅，咁但你真係中意鹹少少，你就加上湯啦。好啦，咁你加咗啊，不過提一提上湯，除咗可以用雞湯之外咧，其實坊間都有唔少上湯咧係素菜底嘅，咁、可以用翻呢啲素菜底，即係俾一啲魚素嘅人士啦。好啦，咁你做咗個上湯，加埋呢個洋葱，就再炒香咗之後落呢個上湯落去啦。然後咁你事先咧就已經煲咗大概一杯米咁樣，即係可能兩碗飯。咁呢個兩碗飯咧已經煲咗噶啦，就唔使話等佢隔夜，不過就唔好太熱，因為都等佢收收水啦啲米，跟住咧就放落去。放落去個 pan 嗰度咧，就一齊撈撈佢，咁咧就變咗一種咧，就好似稀粥咁樣嘅，即係唔係話粥水啦。又所以話點解有少少似咧潮州粥嗰個感覺。好啦，跟住你就不斷繼續炒香佢，然後你事先準備咗嘅幾種嘅菜嘅材料咧，喺呢個時候亦都放埋入去，即係有菇啊，頭先提過嘅有芹菜啊，或者葱啊，甚至乎你自己啊蘿蔔啊，咁都可以咧就按時放翻落去啦。咁蘿蔔咧，其實坊間我上次咪講蘿蔔可以做雪菜嘅，蘿蔔上面嗰塊葉啊，葱啊，嗰个头头嗰啲草啊，咁其实咧，你嗰个位咧，如果你有，你都可以当系其中一种七草菜嘅其中嘅一种嘅材料，就切埋佢，跟住就放埋落去，咁啊再炒香佢。当你发觉连埋啲萝卜咧都开始淋嘅时候咧，咁就可以滗落嗰个碗上边咧，咁啊上菜咁啊食啦。食嘅时候咧，发觉咧嗰、那个。饭嘅口感咧都几软绵绵，同埋嗰个菜香咧都几浓烈。 呢、這个啱啊，细路仔食喎，系啊，都有好多唔同嘅营养喺入边啦。 系啦、啊，咁、所以 细路仔未必中意食啊，唔系个个细路好似阿船仔咁中意食蔬菜。 系啊，我两个小朋友面对嘅问题就系咩咧？ 食菜， 佢哋好中意食菜，唔系好食肉。 真系好似我，我都系噶。 咁当然你话唔食肉咧，咁其实营养师都会同你讲，譬如你食翻多啲豆类都 cover 到嘅。不过就叫屋企人嘅观感咧，就觉得佢好似有啲偏食。咁、我从营养嘅角度嚟讲， 你两个细路， 有啲排骨嘅，咁、但系都系正常噶。即系你唔系话第一唔系黐肥啦。第二，其實你見佢完全冇話攰啊，嗰種咁係健康。 哇！鐘哥，你呢個恩字咧，好耐冇人講啦。即係嗰陣時啲八十年代電視劇咧，成日話阿恩妹咁樣係嘛？ 恩妹啊， 恩妹啊， 當年個廣告嗰個 係啊，恩妹啊，恩仔啊，恩皮仔啊咁樣。咁啊，最緊要注意呢個營養， 係啊，食得健康啊。 我的享樂時代。 今日就同大家讲下消费券喎，系嘛？系啊，大家会点样用呢？ 消费券啊， 系消费券，哎呀，消费券，大家会点样用咧？ 劝你要用消费券啊， 系啊，要劝自己用消费券。 我讲先，都系呢一句，无论系几多钱俾我都好啦。超级市场通常都俾我使晒噶啦，系啊，冇办法，佢屋企使费大， 识讲嘢，跟住话我唔用。俾曬老婆， 然後我老婆就擺曬喺超級市場嗰度， 就 係啊！記得要用埋上一期嗰啲，因為上一期嗰啲已經到咗期噶啦， 係啊！ 因為即係舊嘅唔去，新嘅唔嚟啊！ 我就好簡單嗱，上一次嗰個消費券咧，咁我就買咗家庭電器啊嘛，所以今次應該會跟阿小白一樣啊，即係會擺翻喺啲日常生活上邊，即係譬如超市啊， 係啊係啊， 用翻喺嗰度啦， 搭車啊咁樣， 搭車咁上次一次過俾咗個。 電視機啊嘛，換咗個 mon 啊嘛，咁洗曬咁， 係咯， 即係變咗日常生活幫唔到手。 嗰、那個落地嗰個屏幕啊嘛，係嘛？ 唔係，我知賣唔賣得乜嘢？ 七十寸嗰個 換咗個 mon 屏幕啊嘛，七十寸嘅係嘛？ 咁而家即係今次就嗰五千就一定係會擺落去超市，即係嗰啲日常食品裏邊啦，日常食品裏邊。 個電視咁大間屋，係咪要再換大啲啊？ 唔使啦，啱啱換，對眼都係得咁大。 不过咧，消费券都系想振兴翻经济啦。大家会唔会话即系特登揾一啲小店去帮衬用消费券咁样？ 大前提系佢哋收到啦，因为有唔同嘅支付系统，有唔同嘅咁样，可能佢净系收到一两款嘅支付系统，咁啱你攞消费券嗰一款嘅支付系统又对接唔到，咁当然你可以用钱帮衬嘅。 不过而家发现系好多年街边嗰啲暴贩啊。是啊，都是用已經很先進的了，又信用卡又得，之後不同的電子支付工具又得。 所以我成日落深水埗的嘛，咁即係周圍揾啲細嘅地方食嘢咁樣。咁有一間咧好堅持啊，即係唔知係堅持定還是咩啊？佢真係淨係收現金都仲係、連嗰個八大窿都未得。 但唔得啊！深水埗要好先進噶，知唔知點解啊？因為佢被譽為港版嘅秋葉原啊，所以佢一定係一定要 upgrade 下，係一定要 upgrade 下佢哋嘅電子支付平台。 所以咪呃咗 AKB 喺嗰度搞咯，初頭 係啊，真係啊嚇！即係 所以我發現嚟到呢兩回事 係咯，唔係話港版秋葉原嘅咩？咁樣 咁樣嘅 係啊。 不過説真，你自己咧，你自己會點樣用嗰啲消費券啊？ 我見到小白咧個 earphone 好靚咯，咁之後咧我就想買， 係啊，嚟啊！I'm ready， 买啦买啦， 因为又系唔识讲嘢，跟住孝顺父母， 哦， 俾父母用， 信片都会孝顺埋父母，俾一半，哇，咁样落咗个承诺添， 一半， 俾父母用，请佢哋食饭， 系啊，俾晒，系啊，俾晒之后，跟住阿爸，我想买翻个 headphone 喎。幾好啊！咁睇下可唔可以 work 咯，係啊！你可以先買後付嘅，即係嗱，雖然消費券啊四月先差唔多有啦， 咁第一期四月好 似係啊，你而家先用咗先咯， 係啊，都唔夠你使啦，你又要買埋隻錶，係咪？ 唔好再勸我買錶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 当然啦，喺风骚之前啊，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预测系点啊，船仔。 好啊，今日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风。展望咧，明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同埋有烟霞。周末咧至下周初风势颇大，早上相当清凉。而家室外气温咧系17度啊，相对湿度70%。 今日都系天朗气清嘅一日啦。咁啊，谂下今日即系喺朝头早可唔可以食个靓啲嘅早餐啊？又调翻转头，如果咧早收工咧，睇下可唔可以咧抽啲时间做下运动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常做运动，身体好，对心血管又好啲。咁啊，即系唔好净系单单即系个饮食嗰度要去搞搞佢。其实身体咧都要操练下。 或者琴日已经啊，好快好多懒人包啊，做咩咧？就教你点样使嗰五千蚊，好多啊，叫你买机票又好，买电器又好，已经出晒。大家不妨抽啲时间望一望， 系咪啊？ 你望望自己银包啊， 睇下有冇多到钱啊？定还是已经先使未来钱咧？